港，推落去粉身碎骨的深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罗莎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18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1点，跌56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3.85元跌0.8元，腾讯控股335.6元跌4.4元，汇丰控股57.8元跌1.25元，盈富基金26.1元跌4毫，港交所234元跌5.8元，中国平安87.95元升1元，建设银行5.68元跌5仙，新鸿基地产108.2元跌2.1元，工商银行4.92元跌6仙，领展房产基金86.55元跌2.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475，瑞士法郎8.09，澳元5.305，加元5.928，新西兰元5.065，欧元8.7957，每百日元对港元7.4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2。日经平均指数报20,379点，跌305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6.92美元，卖出1,516.33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跟你讲屯门的黄珠路，出返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龙门居。就是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屯门的黄珠路出返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龙门居。而较早前的清水湾道去返西贡方向跟住彩云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返中环车多，龙尾就去到士超域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没了你不得，我们同你走访音乐圈的重要人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今年表演嘉宾劲啊， 因为有十字步皇后 Happiness 薛家燕， 仲有全民都追住王冠斌最爱的人气男团 Mira Gabby 啊，当然仲有黄子轩 featuring 林开令啊。 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齐睇嘅话咧，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同埋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内容，杀出入场证啦。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 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 ，good morning， 31度气温，相对湿度8.78%，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生效，冇离开过我哋。 系啊，唔知有冇啲朋友咧？你谂住呢几日就去飞咧，又或者你有啲朋友系谂住飞翻嚟香港咧？ 系、 有冇已经有啲惊惊青青啊，或者棘住咗啊咁样？ 我有啊， 好似阿祖你啲外国朋友势力多啲噶嘛？ 啊，就系棘住咗咯，琴日，因为佢本身咧有一位女仔朋友，佢咧就系飞去印度嘅，因为佢系住喺印度嘅咁样，系你睇啲外国势力 遍布 全球， 全球啊，都犀利咁样， 系啦，因为琴日大家都知啦，即系机场有一啲嘅公众嘅情况啦， 佢哋有啲人喺度， 系啦，咁啊人好多嘅，咁啊嗰个飞机嘅班次咧都系取消咗好多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啱啱翻机咧就系5:00机，就 系 已经就到咗机场。但系咧就 check in 唔到，跟住咧就棘住咗喺个机场度。咁开头咧，即系因为嗰阵时我都工作紧啊，到我中间有一个 break 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已经睇到话好多新闻、好多消息啊嘛，系咪先？跟住我就已经传咗个信息俾佢话，咦，好似话咧到你大概嗰个钟数嘅飞机咧已经会取消，你应该系飞唔到噶咯喎，咁样。咁但系咧，可能就佢接收唔到我嘅信息，佢冇回复到，咁变咗我都系唔多唔少有啲担心。始终一位女士咁样， 走唔走到咧？佢究竟 咁到后尾咧？ 系 啦，到6:00啦，我完成咗工作咧，我就可以同佢顺利咁样联络到啦。佢就有同我讲就话，我知佢之前咧，原来咧机场都仲系同佢讲紧咧，就系话叫佢咧就系等一等，会唔会有转变咁样？咁我即係呢一啲嘅信息，其實喂，琴日真係好多啊， 是 都真係好估唔到嘅，或者每一分每一秒可能都係唔同緊 update 緊咁樣啦。所以咧，佢就繼續留喺個機場度等，到佢等到6:00嗰陣時咧，就同佢講就話你真係冇飛機㗎啦，咁你可以搭翻呢個機場快線咧就出市區啦。咁啊，呢一個咧應該係會最方便嘅方法嘅。咁佢都同我講，佢個感覺係覺得雖然無端端。咁樣搞咗半日，仲要飛唔到，仲要係飛咗去印度之後咧，佢應該今日咧，即係琴日就會飛到去印度啦。今日佢就喺印度有另外一班嘅飛機咧，就要去英國嘅。 哦，其實佢目的地係要去英國啊。 係啦，所以、 哦、 因為佢兩係啦，所以佢又唔係轉機，佢會停印度一晚，跟住咧就會搭飛機去英國咁樣。 哇！果然好富貴喎、啊，你啲朋友。 係啦， 我早識親嗰啲，先去印度停一停，再飛去英國。 因為佢 同你喺樂富 drop 低我，跟住再去九龍城冇翻轉。係 你 drop 低我啦。 噶， 一樣啦，一樣啦，好犀利喎！ 所以佢就會好尷尬，因為好驚會好似骨牌效應咁樣咧，就將佢一撐嘅飛機咧，就全部都會延遲。但係佢話誒機場嘅朋友啦，即係可能一啲地勤嘅人員啦，同佢解釋得好清楚嘅。當佢咧有啲覺得無助嘅時候，即係唔知點算啊咁樣，見到人咁 算好。 咁佢有問到一啲咧就係黑色衫嘅朋友嘅喎， 因為最多人喺嗰度啊，冇其他人。 佢話佢哋都俾到好詳細嘅資料佢，即係究竟唔單止就係香港發生緊咩事啦，咁佢都喺度等啫，係咪？咁佢又會同佢講啦。咁同時間就係、是、啊嗱，機場發展就點樣咧？而家個情況係點㗎？你可以行邊條路啊？咁樣都講曬俾佢知嘅咁樣。但係佢開頭都試過嘅，因為佢知道今日佢都要再搭飛機走㗎啦。咁樣咁不如就唔好翻翻出市區，就喺呢一個機場揾間酒店就住一晚咁樣啦。咁嗰陣時就六點幾嘅時間，咁我咧就幫佢又上網揾啦。我發現好多嗰啲訂 機場酒店 嘅網頁啦，即係你知好多 H 字頭又有啦 ，A 字頭又有啦，B 字頭又有。 平時個價我有 check 過嘅喎。1000元到嘅啫， 大約呢個價錢啦。 係啦，係啦。 首先我 check 好多個唔同嘅網站咧，喺網站上面佢哋預留嘅房間咧， 已經飆升到 ，sorry， 已經係冇啊。 哦，已經冇 咗， 已經 冇啦，已經冇。係， 但係如果你咧可能係揾一啲嘅travel agents 啦，又或者都係喺機場嗰幾間酒店嘅啫，我哋香港赤立個機場啊嚇。亦或者你自己去到個酒店嗰度敲門問佢有冇 舊機場仲有位咁樣， 實有用啦。咁樣喺 嗰度機場。酒店舊嘅加個 O 喺前面， 係啊，解決到燃眉之急啦， 解決到都住到啊。 好，咁但係最終係可以喺機場嗰度可以揾到酒店嘅， 兩千五。 但係佢喺嗰啲酒店網站冇嘅，但係喺嗰啲叫做， 因為咧，譬如酒店嘅網站，可能我立咗呢一日我有五間咁樣啦，咁佢賣曬之後就加唔切咁樣噶啦， 咁就要去揾。 可能 agent 本身開咗幾間，我哋買兩千五兩千五， 佢就喺機場附近都係嗰個範圍咧，有一間酒店就同佢講有房， 兩千五。 住啊咁， 我覺得唔使咁貴啊嘛。 以為啦，喂，佢普通價都1000元 嘅情況， 六點幾last minute， last minute 係冇房喎，個你諗下機場琴日有幾多人棘住咗喺度，都可能想喺機場附近揾間酒店就住噶咯。 我 book 酒店嘅經驗話俾我知，晏晝六點唔叫做 last minute， 幾時去到 last minute 咧？你真係去到真係十二點前， 即係當天嘅十二點。 因為佢就當咗第二日咧，你冇得 check in 噶啦，嗰啲已經係啊，所以咧六點仲未叫做 last minute。买啊，2000元啦，起码都2500。 你喺嗰阵子，你去佢其实如果啲人 book 间房吉噶啦，帮我赚唔到钱嘛。 证人， 但 系 佢有好多人喺嗰一刻，即系你谂下啦。如果琴日机场咁多有滞留咗嘅旅客嘅话，又见到话我出翻去市区嘅话，又可能比较论尽，因为人好多啊嘛，车又好多啊嘛，好多人喺嗰个时候六点几走 到噶嘛， 系咪？所以机场酒店爆嘅。 俾个价我，睇下我2500赢唔赢你？ 唔好2500啦 ，OK， 咁啊，如果平时1000嘅话，1500啦。 哇！你真係好少 book 酒店啊！ 而家又唔係叫你住，你大膽啲開俾人有乜問題啫？ 呢個就係我哋嗰陣時讀 econ， 雖然我背口係肥咗嘅，即係嗰啲 demand supply 啊 嘛，係咪先？ 呢個當然知啦。 你話你咁有經驗，2500你咁有信心，爭好遠喎！ 再要咁遠啊？ 5000啊？ 5000都唔止， 咁我唔住啦，傻嘅真系。 5000都唔止， 咁我住 啦。 7000一晚， 我系机场通宵， 系啊，我喺机场。唔系，不过又咁，琴日机场啊窄细啲，平时机场你通宵咧，你觉得吃喝玩乐齐晒噶嘛？琴日啲商铺闩晒，不过嗱，我琴日因为八点几就走咗，我唔知道去到九点会唔会开翻，我唔知啊。譬如嗰啲便利店嗰啲，但如果以琴日嗰啲游客咧，如果见到 佢状况都唔宁愿喺度通宵， 便利店乜嘢都冇，咁如果你喺呢度通。通宵都通唔到嘅，你冇嘢食喎真系。 但系我都唔会用7000蚊。 哇，7000几我都唔会，我会 买一张机票嘅价钱喺度住酒一晚酒店咯。 唔系你买到机票，但你都冇得走啊，所以你买张机票都冇。 你 系 话我宁愿出市区。 我个朋友最终就 系 咁谂啦， 系咯，冇可能。7000蚊， 因为我有谂过咧，就系我同我隔篱嗰个咧，不如我哋揸车去 接佢出嚟， 接佢出嚟，因为 收翻佢5700咯。 咁又唔好咁过分，5000就够啦，剩翻个2000蚊叫佢请食饭，咁食咗佢个全餐咁样，仲俾间房佢。 哇！真係太貴喎！你講咩叫做食咗佢個全餐啊？ 即係 咧，即係話又車佢又 呢啲好曖昧呢啲 説話，車佢之餘可以俾收咗佢錢咧，又食埋， 仲要收加入服務費咁樣。 係啊，咁結果你真係車佢啊？ 冇，後屘咧佢就話唔係啊，我諗咗另外一個方法喎。佢話其實咧機場發展都幾方便啦。 係啊， 咁我又唔想俾7000蚊。佢做咗嘅方法就係。 诶，横掂我多咗一晚喺香港，佢系中意香港嘅，我睇下香港个夜景啊。佢去咗咧就搭呢个机铁线，就去咗香港站。香港站楼上嗰啲酒店咪好靓嗰啲五星级、六星级酒店嘅。佢话我 book 一晚嗰啲啊， 都系二千蚊 四个季节一次过去晒啦，可以嗰间四千几， 都系四千几， 四千几。佢话咁我起码有个大大个嘅维多利亚港啊，咁我咪 当自己 享受下。跟住我仲问佢，即系谂住拗杯嘢饮啦，喂，不如咁我哋过嚟啦，咁饮杯嘢啦，咁样 做。咩？想 你太多人哋住春夏秋冬，佢仲唔想 去过啊？嘛系咪？ 咁同我有咩分别 咧？咩炫耀嘅都有一啲嘢未试过噶嘛？ 相信都系。 跟住咧，佢就话。唔使，我要好好享受今晚。跟住佢就自己嗌咗，话话掂我预咗要俾七千嘅，最终四千几。我嗌支香槟喺房度，我自己浸住个浴，望住个维港饮香槟咁样，仲俾我去添。 贵啊佢， 都话佢啲 friend 即系富贵朋友。 但其实咁样啊，你会唔会怀疑佢其实都系讲嘅啫？可能真系冇。 佢只系想俾佢， 真系想唔俾你啦。 唔系， 不过如果 佢有啊有啊有啊，呢个影相俾我哋睇啊。 我觉得呢个差开一笔咧，呢个算唔算系一种咧？ 另类嘅， 唔系嗰个消费。 唔 係啊，係嗰個消費心理啊，佢點樣能夠令到你肯俾得起錢呢？就係、是、先要令你以為你要俾好多錢。係，咁當你 我都係 啊， 我覺得呢個心態有陣時都會發生嘅，即係譬如可能你想買件褸咧，可能佢同你講話唔得，要五千蚊，可能你問咗幾間都要五千蚊之後咧。你無形中的心理呢就接受了，其實我是要給五千元的，於是乎你見到有件褸呢兩千，你說嘩抵到爛就即買， 但平時如果你想見到那件褸兩千元，你未必會買， 是啊， 會的。 你想想你想想你的朋友他雖然豪，但你如果你無端叫他不如你拿四千元再要加上香檳，我當你五百元，叫他無端四千五元在這裡住一晚，他可能說坐你都傻， 即是貿貿然租一晚，我不如試下享受這個四個季節， 不會的嘛， 真的不會咯， 真的不會的。但是多了那個前提，你本來要給七千五，要唔系喺嗰啲咩靓海景度睇到嘢？而家你哇四千蚊，哇你个直接抵晒啊！真系， 呢啲咪就系 心理啊，真系会有 消费嘅足心理咯， 真系会噶。 但我自己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即系点解会咁投入去帮手，即系又帮佢联络，甚至谂会唔会要入机场度接佢啊？其实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咧，我心里面系有少少会觉得 唔好意思， 有少少唔好意思，因为真系琴日嘅一个运动系阻住咗佢。其实我都仲未问到佢，咁你之后本身又要翻到印度之后，因为其实。英國人嚟嘅，但係佢自己咧就 base 係佢就住喺印度嘅，所以印度就會去嘅中轉站咯，佢就翻即另外一個屋企， 自己老家 先至去英國。但係咁樣褪遲嘅話，究竟嗰啲機票會點處理咧？航空公司會點處理啊？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嘅工作？ 一定 係 阻到好多遊客啊、旅客啊要飛嘅朋友。 我都有個 friend， 我自己又唔舒服，我都有同佢講，我就係話即係自己，我真係有咁，我話作為一個香港人，如果我今日影響到你嘅話咧，我都想同你講聲唔好意思。跟住佢就。可以停一停咁，我哋喺个电话度，佢都冇即刻就话，冇所谓，即系如果即刻搭嗰啲，我都有啲假嘅，因为你谂下无端端俾你影响咗你几日嘅行程，其实即系唔好话火啦，系咪？你唔舒服一定会有，因为真系麻烦咗啊嘛，系咪？佢谂一谂，跟住就话，我觉得 O K， 因为我开始明白到，因为 发生咩事 系啦，佢话我开始明白到发生咩事，咁佢话同埋成件事好和平啊，我觉得。OK， 唔使擔心啊，香港人佢咁樣講咯， 係啊。嗱，琴日有好多旅客可能受到影響嘅，咁啊，但係琴日亦都有好多市民去到嗰度咧，都受到好多信息嘅影響嘅。翻嚟都可以講下咧，其實琴日機場究竟嗰幾個鐘頭咧發生咗啲乜嘢信息混亂嘅情況咧？ 我當清風將你。轻轻托起，等你一声允许，等你没再也许，等你在我耳边话一句，等你想等到。的心情不生记起，如你远去，我只好一个人孤单在飞，想你想得痛悲，想你直至老死。 想你，梦里每天亦希冀，想你，想拥抱你，相拥一刻，盼望一世，别远离。如果今天你记取，倾出一生也愿可留住你，留住你一起。陪着你飞，远出天边海角都敢去飞，陪着你飞。当清风将你轻轻托起，一里百里千里亦你。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鄭伊健的陪你飛，可能呢昨天受影響航班的朋友呢，今天可能都會陸續受影響，因為當他要重新編排的時候呢，就未必說、哦、是不是第二天就好像 很順暢就會排到你，都未必的、我都有朋友呢，他本來會在柬埔寨回來香港呢，他都說可能今天回來，咁有啲以前做航空公司啲 friend 都同佢講話，你早啲 check 喎，未必有喎，因為如果要輪班再排過咧，即係可能你會等一輪先得㗎。咁、總之嗰啲、真係受影響嘅，咁大家真係都要留意啦。 都有宣布到㗎，即係如果大家今日咧準備要有飛機要起飛嘅話咧，諗住飛啦嚇，係琴日滯留嘅，定係今日原本會飛嘅話咧，都希望你哋咧就早啲穩定你哋航空公司啦， 冇錯， 又或者揾翻啊，就係我哋即係香港啊，你會見到有唔同嘅 apps 㗎嘛，你就會睇到佢即時嗰、那個飛。飞行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做咗早啲嘅准备，咁样可能系啱数啲嘅。 嗱，琴日咧，前半决咧，真系经历咗咧咩叫做信息混乱嘅一个晏昼嘅。咁因为话说，琴日即系当大家都知道咧，机场嗰度咧可能有好多一啲声援嘅行动嘅时候咧。咁其實我都有同埋家爺仔乸咧，總之諗咗好多啊、同事啊，我哋都一齊 黐車坐 一齊入去。咁本來諗住 嗰個咪桂花田啦， 黐車坐， 因為真係遠嘅。咁本來諗住喂，咁我哋咪喺下邊入境嗰度咧。咁因為早幾日都有接機噶啦嘛，諗住喂坐喺嗰度，咁咪大家見下啲招牌啊，嗰啲告示啊，嗰啲標語咁啊睇下就算數啦咁樣。 哦，係啊，即係純粹望下大家即係做緊啲咩啦。係 啊，咁啊隔離仲有嘢食噶嘛，咁你可以入去當係望下咁啊食。系啊，算数啦。咁我另外就有同同事就上去就拍嘢，咁大家当系喂家庭就喺下边望下，工作嘅就去另一个地方。咁点知咧，真系变得好快噶。我谂我哋去到嗰阵时啊，应该系三点半啊，三点半咁上下啦，三点半 咁迟噶啦，你哋 好系啊，塞车啊，入亦跟住琴日入去咧，可能好多人都有嗰种经历，机铁又排长龙啦，我哋揸车入去咧，已经系塞到咧未见过嗰条叫做青屿公路入到大屿山公路咧，未试过塞到咁犀利嘅，最后都要兜咗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走入博览馆度咧，喺嗰度再搭翻一个站去先至唔使塞咯，咁嗰度就人多一定系咁噶啦，咁但系去到嗰度咧。三點幾四點鐘呢段時間咧，不停咧就收到好多信息咧，就話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又話咧有咩警察，警察已經入咗去禁區啦。佢哋會攞住催淚彈啦。又話舉咗咩旗，嗰啲旗手都會喺埋嗰個禁區裏面啦。開始咧又影住話有幾多架衝鋒車啦，即係無數咁多咧嗰啲資訊咧，然後開始有啲人咧出埋嗰個通告就話喂。六点钟咧，机场会 shut down， 又话咧几多点咧，机铁会冇啊！开始琴日不停喺度放呢啲信息出嚟。 我仲有睇到一啲咧，就系话咩上唔到网啦， 冇 切断网络， 系、啊、 即系之类呢一啲嘅所谓嗱，我嗰一刻冇人知道系真嘅消息，假嘅消息，但系一定系会令你惊嘅消息。 系啊，嗰一刻因为我哋唔系喺地下楼层咧，阿田嗰阵时候你哋见到系咪大家都开始？ 排队搭车走噶啦嘛。 诶、唔系，又唔系、啊。我坐咗，我即系喺度感受咗一阵，咁跟住就走啦。 系咯系咯。 咁跟，但系其实期间大家都知道，多人多嘅时候咧，你不论喺维园你喺度等出发嘅时候，唔系等出发嘅时候，你都系收唔到网络噶嘛。 系啊系啊。 因为太多人抢啦，已经 系 冇错。 我觉得系人多冇网络嘅事故啫，即系就唔系。 即系大家就喺嗰一刻就系 好担心啦。 因为你喺现场啊，大家可能咧嗰个气氛会话俾到你知，哦，有一个就好理智咁话到俾你知，唔使惊嘅，你去就算去中央图书馆都 系走好多人啊，你知唔知道？走烂咁走啊！ 我当我因为我真系得咗一阵嘅啫，咁跟住喺期间都系冇。 我谂唔同时段系会有唔同嘅、 啊。我就应该系早咗少少，即系我去到咧得咗一阵。 咩？你同我老婆嗰段时间就走噶嘛？ 咪就一阵咯，都唔系太耐啫嘛。咁所以喺嗰段时间都系冇嘢嘅，大家都系坐喺度就见到多人派传单咁嘅啫嘛，即系冇话收唔到嗰啲信息，话又熄灯又话冇网。 嗰个再后啲啦， 系咯，所以因为我整走咗。 系啦，总之嗱，大概咧就譬如头先阿恬讲个时段咧，开始有啲人陆陆续续排队走啦、 嗯， 到咧我谂差唔多四点半嘅时候咧，好、 哦、 恐怖啊！直情咧我喺嗰、那个入境大堂嗰个位咧，望住下边咪可以去市区啊，有公共交通工具嘅。一整个通道咧，全部塞满晒人咧。我琴日嘅形容系好似铁达尼咧拉屎一张船飞，啲人全部就走晒嗰度咧抢救生艇咁样， 系、 哦、好多人。咁我就算逼到上去机铁咧，全部都系人满为患嘅。咁当然去到最后咧。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場虛驚，因為所有嗰啲消息咧都冇出現過，包括話咧機場熄個燈咧都冇嘅。咁但係大家就見證咗咧一種流言咧，究竟係點樣會令到成個現場咧充滿咗恐慌嘅情緒、嗯？大家都要再冷靜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星期本港的危险情况令她很担心，有人以自由正义为名进行大量违法行为，目无法纪，亦有人为了达到摧毁法治目的，大规模攻击法治机关。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形容，香港已经出现五劳七伤，需要复原，可能要非常漫长时间。她促请大家放下歧见，安静情绪，又反问是否忍心将香港推落去粉身碎骨的深渊。 结合了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情况，我恐怕香港向来被视为尊重法治的安全社会，将会是非常之危险。而香港一向这个开放自由亦都是很包容的经济稳定的城市，恐怕亦都会出现五劳七伤，700万人的安居乐业，生活的稳定将是无以为继。所以在这里最后我请大家，我再次请大家放下歧见，安静了个情绪下来，用一分钟去想一想，看一看我们这个城市，我哋呢一个家，大家系咪忍心将佢推落去呢个将会系粉身碎骨嘅深渊？而家目前唯一要做嘅系反抗暴力，维护法治，回复社会嘅秩序。当一切平静之后，真诚嘅对话，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将会开始。 地产建设商会在报章刊登联署声明，强烈谴责近日不断升级恶化的暴力行为和破坏事件，有关行为严重侵蚀香港法治核心价值，不断加大本港经济下行风险。声明指出，本港经济自年初已经出现下行压力，暴力冲突持续，令到情况雪上加霜。近日全港各区的违法暴力事件令市民胆战心惊，害怕外出，严重影响市民生计。商会又批评破坏和污损国旗国徽的行为严重触碰一国两制的底线，肆意挑战中央权威和国家尊严。商会表示坚定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支持警队严正执法，期望政府加快恢复经济的步伐， 集中精力处理房屋短缺等各项社会问题。联署的包括长江、恒基、新鸿基、信和、汇德丰、华茂等共41间地产商。监警会前委员、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相信监警会要跟进警队在反修例事件的问题会有非常大的困难。他说过往没有展示委任证的情况，涉及很小规模的行动，容易找出执法小队，但现时是大规模，警员身上并没有辨识，又戴上头盔，相信很难找出涉事者。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警队高层容许前线违反通例，警员因为身份无法辨识而不受有效制约，对法治和警队公信力的破坏无可挽救。他又说近日看到警务人员广泛地不跟从法律做事，例如即使警员有足够空间可先知会当事人涉嫌犯法之下，但一走近事主就即时拘捕或者用警棍殴打，无差别使用武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3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286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1点，跌56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蚊，跌2蚊；友邦保险73.95元，跌7元；盈富基金26.15元，跌3.5元；汇丰控股58蚊，跌1.05元；中国平安88.25元，升4毫；港交所235.8元，跌4蚊；建设银行5.69元，跌4仙；领展房产基金87.25元，跌1.85元；工商银行4.93元，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6，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6，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40点，升系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03美元，卖出1,515.5美元。香港电台呢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车多。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百足咁多爪嘅交流电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一向崇尚和平主义，一心想藉住研发死光武器，阻止战争嘅发生。据传美国、苏联或者纳粹党都有可能为咗呢项技术而杀死特斯拉。到底特斯拉嘅死背后隐藏住啲咩阴谋？死光武器最后又落入边个国家嘅手上呢？最后一集攞命情报，今晚9:30， 港台电视三十日。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势哦，好似记得呢个拍档都曾经试过滞留喺机场，不过唔知当天佢会唔会好似啊早早个有钱朋友咁豪去租一间哇超六星嘅酒店去享受一晚呢吓啊，唔知当天系点呢 o、OK, k 我哋有请佢试过滞留机场，试过去住多一晚酒店，不过个情景系唔同嘅，曾志豪。 唔係，好似真係冇試過咁樣滯留機場喎。哦，跟團嗰次咪有咯，旅行社安排我哋去咗就近一個雀草酒店嗰度，嗰啲都好小事啫。其實咧，之前我放呢、這、一個星馬假期之前咧，咁其實因為嗰日都預告過第二天咧，就話會有嗰啲叫做罷工嘅行動噶嘛，大家都記得啦。其實嗰時都驚咧，話會堵路咧，影響話去機場噶。我甚至乎想喺早一晚啊，即系第二日出发啦。早一晚咧，我同老婆讲，不如今晚就去机场嗰度住一晚啦。咁我哋咪第二朝咧，直接喺机场酒店度去 check in 咧，包冇死啦。不过望完个价钱之后，都系放弃咗，都系唔舍得，无端端要俾千几蚊。好在嗰次安然无恙。如果你鍾意揸车嘅朋友呢，可能你都会成日睇嗰啲名车杂志，冇嘢㗎，因为买唔起，睇下都开心㗎嘛。又或者啲人睇旅游杂志都係相同嘅心态㗎，未必话每一日呢都有咁多嘅喺每年假期俾你去玩嘅，但係有时呢好似望到人哋啊，譬如介绍日本啊，又介绍咩芬兰挪威嗰啲呢，你个感觉就係、是、嘿，当自己有份去或者见识一下都好啊。嗱，呢一种我唔知道算唔算系望梅止渴嘅感觉呢，你会唔会都可以对待喺外国生活呢件事上面呢？嗱，好大挑战㗎，因为头先旅行啊或者你话买架车嗰啲呢都系小事，你必要时可以话嘿，我中到六合彩又话唔定我就可以买到呢架靓车呢，啲机会都系有㗎。但係如果你要睇一啲外国嘅生活佢哋嗰啲资讯嘅话呢，可能你嗰个酸葡萄嘅感觉呢好难消失㗎，因为点解呢，喂，唔系咁容易做到㗎嘛，唔系话你中个六合彩就搞得掂，有啲地方呢即系有钱都去唔到，甚至乎呢唔系咁容易就即系举家就前往㗎嘛。所以睇呢一啲叫做外国生活多美好嘅资讯嘅时候呢，你都要慎防自己会越睇越伤心，心理不平衡啊。我今日呢都睇咗一个就话介绍去挪威呢嘅打工仔。佢係一個香港人嚟㗎，咁應該都幾出名嘅，因為咧佢喺個面書度咧都有一個佢嘅專業咧，就專門介紹咧佢哋話嗰個咩港式挪威生活咁樣，都好似幾多人有望過。咁佢經歷咧，如果好簡單講咧，佢係一個八十後嘅女仔嚟嘅。咁喺金融風暴失業之後咧，喺香港就做咗輪嘢，佢本來喺外國做嘢啦。咁跟住翻到咧就讀文物修復嘅課程，後來咧就認識咗一個咧男朋友，佢挪威人嚟嘅。咁佢就跟咗佢咧，2014年嘅時候咧，佢就喺挪威嗰度落地生根啦。咁亦都同男朋友結埋婚，咁已經做咗個老公噶啦。咁亦都順理成章咧喺挪威就做咗一份長工。亦都成为咗呢一个挪威人㗎喇。嗱，你听我排头你已经知道跟住要讲啲咩啦。咁究竟喺挪威嘅生活会令到一个前半，即係唔好前半世啦，即係有三分一四分一嘅工作年龄可能都喺香港嘅打工仔，究竟会有啲乜嘢嘅差异呢？标题淨係用咗一行就已经令到你冇办法唔羡慕。佢话打工仔有得放暑假。嗱，你知啦，喺香港你要放暑假嘅一定係学生有得放暑假。 打工仔放暑假是咩意思呢？即系你嘅意思系咪自己攞假咧？咁样唔系啊！原来佢话咧喺挪威嘅打工仔咧，由于即系又系嗰啲欧洲人啊 ，work life balance 啊，拥有自己嘅工作兼且享受生活系佢哋嘅平衡嘅。佢就话咧，挪威人第一有25日嘅年假，第二佢哋可以喺六月至到八月呢两个月里边咧，系申请3个礼拜嘅有薪年假。咁呢啲系咪真系名副其实嘅放暑假？喂，你喺香港，如果你放呢假咧，分分钟系即系 no pay 噶嘛？佢梗系可以攞3个礼拜嘅有薪年假，3个礼拜真系放暑假，嗰度足足即系有21日，我接近成个月噶。咁你真系冇得羡慕嘅。其他嗰啲咧，包括话夏天咧就工作7个钟，冬天就工作7个钟，就45分钟，全部都系令到你非常之咁羡慕。OK。唔好淨係讲人哋好嗰啲，都讲人哋嗰啲唔好嘅。如果你喺香港要颓食嘅话呢，你可以求其落去督碗鱼蛋粉咁样呢，都係20-30元有找啦。但佢话如果你喺挪威要颓食嘅话呢，一个热狗加杯嘢飲成为港币100元。係呀，呢个已经係佢哋最颓㗎啦。即係会唔会从另一个角度嚟讲，颓极都要100元，嗰度有冇咁积极呀佢哋嘅人生。嗱，所以呢一、這个就係头先我开手所讲啦。当你见到人哋喺外国生活美好呢啲资讯嘅时候，你系会越睇就越羡慕啊，流口水啊，定系越睇咧就越唔中意而家自己生活嘅环境咧？呢、這个真系争好远嘅。你买车嗰啲资讯，有阵时你睇得嗰啲名车多咧，有啲人就会变咗知足。唉，咁贵我买唔起噶啦，200万一架车，喂，我呢架30万嘅，唉，顶住先啦，都几好啊。可能你会知足，但如果你唔系咁谂嘅话，就大件事啦。你不停就望住嗰架200万嘅车，你不停就会嫌自己嗰个30万嘅车咧，呢边个辘又唔够大啊，嗰条死气又唔够粗啊。你一谂呢啲嘅话咧，你嘅生活就越过可能就会越颓噶啦。嗱，而家相同情况，你见到挪威又话好正，呢个又话去唔知芬兰又好开心，呢个又话嫁去日本咧，哇，日日食鱼生寿司。如果你咁样羡慕完之后咧，你越嚟越讨厌而家自己住紧嘅环境嘅话咧，我谂你就越嚟越唔开心。因为点解咧？你去到挪威，可能你又会望啦。喂，唔系、哦，好似去芬兰开心啲、哦。你去到芬兰，可能你一望，喂，唔系、哦，听讲北极啲企鹅定系南极嗰度开心啲、哦。即系如果你咁样睇落去嘅话咧，可能你就发觉冇一笪地方会令你住得快乐同埋开心嘅。所以而家你望住咧，你唯有说服自己，其实香港都几好啊，系乱啲啫。OK 嘅，香港是我家，大家积极爱护他。挪威嗰啲资讯可唔可以唔好睇咁密啊？风头火势，由于佢都结交比较多外部势力，你有冇识得挪威啲 friend 啊？即系挪威有冇森林噶？挪威除咗三文鱼之外，有冇嘢好介绍啊？可唔可以都介绍个挪威朋友俾我哋识下？唔该你啦，我哋嘅亲善大使，外国人嘅朋友势力集中地。黄耀祖， 挪威啊，真系唔识。挪威嗰啲我知道，识唔少。你 裸跑我都识啦。 边个先？ 你咯，你夜晚裸跑瞓觉噶嘛？ 夜晚又点样攞住跑嚟瞓觉啊？你自己介绍下，知唔知要讲咩啊？ 你夜晚会梦游啊嘛？你间房又大，大到成个操场咁样。 你又乱咁俾啲假嘅消息出嚟啦！持续嘅社会运动咧，的而且确系影响到香港唔同嘅业界嘅。我谂旅游业咧都系其中一个首当其冲嘅行业啦吓。近日咧就有个记者讲出嚟讲咗嘅，就有呢个香港导游总工会嘅理事长啊，就话咧，哎呀，导游咧，香港嘅导游而家咧就因为平时就冇底薪嘅，通常咧都系靠住带团咧赚取佢哋嘅收入嘅。平时7月8月咧就会佢哋嘅旺季，每个月咧起码咧就可以赚到成30000元啦，咁啊可以平衡翻咧就淡季时候嘅低收入嘅。不过咧由6月开始啦，咁啊唔同嘅社会运动啊就导致咧访港嘅旅客减少，就算嚟到嘅话咧，佢哋个意欲啊购物嘅意欲都減低了，所以旅遊業的從業員收入就大跌了。大跌到什麼情況呢？調查就這樣發現的，就說大約有 98% 的旅遊業的導遊、領隊，他們在過去2个月接待旅遊團的數目是比去年同期下跌了的，下跌的平均幅度有成 75%。 而收入方面都跌了大約是 3%。 更加有11%嘅朋友咧就表示啊係冇收入嘅，咁所以有陣時咧都可能因為咁樣而要縮減一啲飲食嘅開支啦。所以佢哋有一個提議，呢個提議咧都幾大膽嘅嚇。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咧就建議政府咧就為導遊同埋領隊等等嘅前線人員咧就發放一次5000元嘅緊急援助金，並且提供咧6000元嘅培訓津貼咧，去作為一啲援助嘅措施。舒缓咧就业界面对嘅困境嘅，嗱数一数啊吓，原来而家喺香港咧持有呢个导游嘅同埋领队嘅证明嘅朋友咧，大约有成20000多人嘅，计翻条数都唔少嘅吓，咁啊有人咁样去提议啦吓，咁我估即系啊，当然有好多留言就会咁讲啦，因为社会都喺个困局里面度啊。政府會唔會派啲糖呢？即係嘗試去解決個問題，即係咁當然啦，即係去解決問題嘅方法同個問題嘅源頭係冇關係嘅咁樣。不過可能想大家開心啲支持下佢啦咁樣。咁就有一啲咁樣嘅消息傳咗出嚟嘅。咁啊，唔知會唔會越嚟越多，即係可能有唔同嘅業界都會話的，而且確我哋係生活得幾辛苦啊喺呢一刻。咁啊，會唔會有啲幫助咁樣咧？嗱，呢一點咧，我估應該有排討論㗎啦。因為嗱，咁多唔同嘅行業都受影響嘅話咧，你幫得呢、這個定？幫那個咧，嗰嚿錢都可以好大嚿嘅喎，所以另外一點咧，大家都會開始咧就有一個比較啊，因為咧今次旅遊業嘅業界都會比較到就係咧喺當年沙士嘅時候咧，佢話香港嘅朋友係好團結啊，都係面對緊個問題，面對緊要處理一個困難嘅係咪？但係話今次咧暫時事件咧就睇到睇唔到啊，會喺呢個短期之內會去結束嘅。其实呢一点咧，都真系睇到唔同嘅报道都会有去讲到啊，就系、是、都会攞沙士同埋而家嘅香港啊去比较。沙士嗰阵时，我哋全香港嘅朋友咧，系面对紧同一个嘅难关，跟住就努力去过。不过今次有一个少少嘅唔同啊，对个好大嘅分别，就是、好似比较分化吓。不过起码阿祖咧有一个好正面嘅谂法嘅，我哋成日都相信关关难过，关关过好难读啊吓呢七个字，所以。咁难我哋都读得到咯，咁所以我哋一样可以过得到嘅。风头火晒系啊，琴日啊，佢都咧即系本住我哋啊风骚快活人嘅谂法啊嘛，我哋即系要了解香港发生咩事，所以都特别去机场度行咗个圈啊，知道发生咗咩事啦，跟住就安全翻到屋企，继续尽翻佢咧，唔单止系一个家庭主妇啦，一个妈妈啦，一个老婆咧，一个女女啦，佢亦都系我哋香港嘅人嘅一份子嚟嘅，佢系桂花田。 即系咁嘅，唔系有顺风车咧，我都系留意睇下电视，即系新闻咁样啦。系因为即系有啲路途遥远嘅嗰度，不过即系喺我睇到嘅情况都系OK 啦，算系咁啦。同埋即系大家都个心都系一致嘅，都系希望香港可以好啲嘅。哎呀哎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啊，你咪讲紧嗰个不得了剧场？唔系啊，真系不得了啦！睇到呢个新闻咧，真系好惊啊！哇，咩事咁大惊小怪啊？嗱，相信咧大家都试过买新鞋，买完新鞋咁梗系着噶啦，着嗰时有冇出现刮脚嗰个情况啊？尤其系女士们啊，你知噶啦，你哋有好多唔同鞋款嘅鞋噶嘛，有啲真比较贴，即系贴住只脚嘅。如果真系大少少嘅咧，都唔得，变咗拖鞋咁着嘅。所以咧，女士们啲鞋啊，唔同款式咧，比较容易刮脚嘅。男士们啊，头先我问过阿祖祖啦，佢就话系啊，有时买啲鞋嘅，有时黑下皮鞋啦，或者一啲鞋咧普通嘅鞋款，但系佢啲皮比较硬嘅咧，都有机会出现刮脚嘅，因为嗰啲皮硬啊，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啲鞋同埋你对你只脚嗰啲皮肤咧互相摩擦就出现刮脚啦。咁但系唔知大家点样处理呢个刮脚嘅情况咧？啊，系多数都系用嗰啲胶布黐住佢咯，黐住都有刮个红咗个地方。咁咧有啲咧就会黐住对鞋嘅，咁因为咧即系新鞋啊冇理由唔着噶嘛，因为刮脚佢唔着噶嘛，系咪？咁有啲咧就会咧夹硬将嗰个鞋踭嗰个位咧揿到佢松软咗之后先着嘅。咁啊真系冇理由话哎买咗新鞋翻嚟唔着噶嘛。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会咧买大一个 size， 宁愿咧加啲鞋垫或者着对厚袜。咁啊有啲咧就中意咧啱啱好嘅带做。刮脚咯，咁啊坊间咧其实咧有一啲鞋贴埋嘅，咁咧就系俾你贴住咧刮脚嗰个位置，啱啱好喎，好凸凸冚噶，咁你黐咗喺度咧。 其實有啲透明嘅，咁所以咧有啲就唔會影響個鞋款，咁有啲咧貼住嗰個位咧就加厚咗個墊咧，咁所以咧就唔會令到你刮腳嘅情況咁犀利啦。但係如果你處理個傷口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咁你後果可以好嚴重噶啦。因為有英國咧有一個模特兒咧，佢就係俾一對新鞋磨損咗佢只腳，咁啊大部分人都係。真係求其揾張膠布貼住佢就算㗎啦，咁佢都係一樣，以為一件小事，咁啊貼完膠布咪就算咯。點知佢嘅傷口咧發炎，仲生咗一個藍色嘅水泡，係真係見到藍色嘅。之後點咧？咁啊再處理咧，咪再搽下藥水啊咁樣咯，或者唔再著下嗰啲鞋啦，當然係咪？咁但係問題係。佢更加出現嘅身體嚴重一啲情況啊，出現嘔吐啦、呼吸困難啦、全身都痛啦、胸部不適啦、心跳加速啦、發燒啦，同埋血壓極低。哇！你講到咁嚴重嘅，唔係呢個真係佢嘅經歷噶，所以先大家唔好因為嗰、那個少少嘅磨損刮腳咧而掉以輕心啊，因為咧醫生就確診佢患上敗血病啊。咁醫生就話啦，好彩佢及早求醫，咁喺經過治療之後咧，咁就好翻啦。佢話否則，如果佢真係唔處理，由得佢就咁自己自行搽藥水好等等都好啦。佢話佢有機會會截肢嘅，佢咧所以咧醫生就建議話咧未來三個月咧都禁止佢穿任何嘅高踭鞋，只能夠穿一啲拖鞋或者涼鞋，因為唔會即係箍住佢後面個腳踭位啊嘛。咁樣所以咧就奉勸各位啦，即係尤其是翻中環翻寫字樓工嗰啲 OL 啦，你哋真係咧嗰對刮腳嘅鞋，麻煩你如果真係刮腳嘅話，處理佢。啊！唔好淨係貼膠布，因為貼膠布都唔掂當嘅。咁所以咧，一係咧就諗下一個方法，買一啲而家興踩踭鞋，係啊，可以翻到公司換咗對拖鞋，或者換對踩踭鞋咧，希望可以唔會有一個咁嚴重嘅情況咧。因為刮腳都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啫嘛，係咪？ 我办得到，路线任我破，随到。 成河，不敢不做。高赞扬多高，亦人落得到。摇曳风骚，没有路我行不到，没有鞋驾驭不到。置身你舞蹈，长气斗领赞大步大步，昂然踏进下降美丽花道。 系啦，佢系杨千嬅嘅。斗領爭啊嚇，咁啊，琴日咧亦都見到有一個消息咧，亦都令到好多嘅香港人咧就有啲唏噓啊，因為呢個咧都係陪伴咗我哋香港咧，話真係好耐啦， 好耐咯， 81歲嘅即係資深演員咧，亦都係粵語片嘅時候已經係女紅星嚟噶啦嚇，夏萍姐姐咧就即係離世啊， 係啊，因為咧就話佢其實入行咧有成60年嘅時間 啦，一個夾子啊真係， 可能你未必會即係我呢個嘅年代啦，未必會即刻諗起咧 Apple 姐佢一啲最拿手嘅角色啊。是哪一部咁样，但你会话好似任何一套大台嘅劇集佢都有份做，乜嘢类型嘅角色摆佢手上呢都可以令到嗰个角色好有生命力、 哦、 会令你笑会令你喊嘅，真係好。 咁我諗佢最令人哋难忘嘅呢其实就有两个角色㗎、一个就係、烈火战车，佢就扮阿钱嘉乐个婆婆、结果呢当刘德华话俾佢听钱嘉乐呢即係炒车死咗嘅时候呢、嗰幕真係咧令人哋震撼至今啊！即係佢 揦住嘅真 係，因為佢係即係愕然咧，慢慢望住啊，然後望住劉華，跟住開始咧見到佢失聲啊，痛哭，然後打翻劉華轉頭咧，好多報紙都有賣翻呢個，係啊，但係另一個咧。佢又咁啱，又飾演有少少好似呢一種痴痴呆呆，但就笑嘅嗰、那個就係、是、扮啊九品芝麻官啊，係 另外一套電影。 係啊，佢就扮周星馳嗰個咧，就話：誒、哎，我又有尚方寶劍俾你，即係其實眼淚同埋歡笑咧，夏萍姐姐都帶咗好多俾我哋。 係啊，即係真係一位好好嘅演員啊！咁佢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啲乜嘢佢好精彩嘅作品，你都好懷念嘅話咧，都可以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一下， 参与研制新型武器系统嘅103名军事领域科研人员。报道话，金正恩表示，研发武器系统对加强自主国防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党同埋政府高度评价科研工作者嘅功劳，并授予军衔升一级。北韩近月多次试射怀疑系短程导弹嘅飞行物。据朝中社日前报道，金正恩曾经在现场参观新型战术导弹发射，并与国防科学部门的领导干部、科学家、军工部门工人阶级代表合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10点，强烈热带风暴罗莎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0点，跌364点，总成交金额35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3点，跌95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毫，腾讯控股338蚊跌2蚊，友邦保险73.9跌1.75，汇丰控股57.95跌1.1，中国平安87.8跌5仙，港交所235.2跌4.6，建设银行5.68跌5仙，领展房产基金86.8跌2.3。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6，英镑9.466，瑞士法郎8.075，澳元5.305，加元5.925，新西兰元5.061，欧元8.7843，每百日元对港元7.4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1。 日经平均指数报20,440点，跌244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85美元，卖出1,516.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啦，咁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啦，西洋菜南街介乎旺角道至到亚街路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噶，就系有人又系喺危险位置啦，西洋菜南街介乎旺角道至到亚街路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由於有水務急收啦，喺界限街噶，去九龍城方向，近住大坑東遊樂場對出第二線咧就封閉。咁長發街咧喺長沙灣噶，都係有水務急收啦。咁近住佛教大雄中學對出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影響到而家長發街啦，近住佛教大雄中學一段咧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彩虹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着启业村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耳台喐一喐。 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开咗佢啊？ 喂，做咩无端端饮红酒啊？你平时都唔饮酒嘅？ 唔系话适量嘅饮酒咧会对身体好嘅咩？ 酒精饮品里边嘅乙醇啊，同埋乙醇喺人体内嘅主要代谢物乙醛咧，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嘅致癌物质噶。 吓？原来酒精是致癌物嚟噶？ 系噶，有研究指出咧，饮酒可以引致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同埋女性乳癌等等噶。 哇，系咁嘅话，咁我都系唔好饮好过饮啦。 梗系啦。 均衡饮食2019， 健康香港在你手。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三十二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冇乜点走鸡过噶啦，日日都嚟噶，真系。 系啊，但系今日起码咧，你望出去个天空咧，真系 冇乌云嘅。 系啦， 蓝天嘅，咁、嗰个感觉咧，即系好似啊冇咁乌云密布啊，个人都好似开心啲啊咁样啊。 OK 啊，咁大家继续留意啦。总之就有几阵骤雨，就少少都会噶啦吓，咁啊饮多两啖水啦。 啊，琴日咧阿祖咧喺呢个风头火势里面咧就讲到咧有一个嘅少少嘅即系会延续落去噶啦，估计都会就系话咧有一个嘅国际品牌就 Versace， 佢哋咧就 系 有一件 T 恤同埋卫衣咧就推出咗， 系 跟住咧就 系喺其他地方有冇得卖？嗰个诶卖佢件衫啊嘛， 佢而家就下架咯，但喺其他嘅网站都仲有嘅。咁嗰个系咩事咧？就系讲紧咧，就系佢哋嘅一个衫嗰度啦吓，就系个背脊度就将佢哋有唔同嘅发售嘅点咧，就将佢哋嘅城市名同埋个国家名咧，系啦就写咗喺度。跟住就有一连串嘅风波啦，譬如杨幂就话即刻唔做代言人啦，因为咧就将香港系城市，同时间国家咧都系话系香港咁样，澳门咧都有相同嘅情况。 一发生呢啲事咧，所有艺员就会变咗做另一个艺员噶啦， 咩咧？ 就会变咗做苏玉华噶啦，系啦，冇错， 系啦，玉华呢两个字真系好大件事噶， 真 噶， 认真噶。我哋只不过用轻松嘅口吻话俾你听咧，个现象喺呢个大是大非面前，所有嘅艺员朋友、歌手朋友，无论佢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同一时间就会话俾你听，我而家个名要改做苏玉华。 系， 冇错，因为真系肉话。 系啊，唔得噶嘛，咁系咪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唔啱嘅咁样。咁但系我就话估到咧，应该会有后著噶啦，真系有后著出现咯。 佢件衫就再出第二版。 唔系，原来嗱，大家可能即系对于嗰啲咩国际品牌啊、名牌啊，其实咧即系平时见到佢好贵啦，我哋会知道。 系啊，第一次贵啦，我哋只系望啦，咁样 系 啦， 但 系橱窗望啦咁。 唔知道原来唔只有一个牌子，佢哋都有类似嘅 T 恤咧。就係、是、製作咗嘅喎，跟住咧就另對即係另外一個嘅品牌就係邊一個品牌咧，都係一個美國嘅品牌嚟嘅，就係、 是、 Coach 啊，咁可能有啲女士都會買佢哋嘅手袋啊，佢哋都會有衫啊，佢哋同樣咧都製作咗咧就類似 Versace 咧呢一件嘅 T-shirt， 都係喺個背脊嗰度咧 寫呢啲地點名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刻已經彈咗出嚟嘅時候咧就嗱、佢有少少唔同嘅，佢一樣都係有城市名有國家名啦，但係咧香港都係有喺呢、這個。类别里面嘅，但佢就冇写到直就咁香港就冇分城市定国家啦。但系人哋咧都即刻会谂嘅就系话，哦，你一次过包含晒，即系佢又系城市又系国家啦，系咪？ 哦，咁都得 啊？咁样啊？ 咁又唔得？ 我即系我唔写又唔得，写又错嘅。 咁嗱，咁除咗 话我政治要正确 嗱，譬如因为佢要写咩？ 唔系政治要详细啊？ 系 啦，佢第一个去咁配搭嘅就北京。中国 即系呢个讲 coach 嗰件， 系啦 coach 嗰件，跟住第二格咧就写住芝加哥，就 美 国，美 国 第三格就到香港咯， 香港就咁仲香港， 就咁香港。 哦，其实意思即系话咧，香港系真系举世皆知，就系属于中国一部分咯，唔需要再多讲。 嗯， 即系等于我哋话咧，落落。我哋唔使喺后面逗号，桂花田的儿子，唔使嘅。 阿华咧，你当阿华死噶，跟住就 我下一个例子就攞阿华噶啦。阿华又唔使写逗号，桂花田老公， 唔系啊，桂花田的宠物啊， 唔可以咁样啊， 唔系桂花田的外宠啊，唔使噶嘛。 嗱，你呢个 我哋明晒噶，系咪先？ 你帮佢兜，咁如果佢下一格写咗台北，跟住写住台湾 ， 我咁佢咪客观话俾你听，台北系台湾咯，佢冇话台湾系乜嘢， 但佢如果佢成个咁样佢排即系。 咁咪啱咯！如果佢净系写台北，你又话佢台独噶咯？ 但你而家写住台， 咪咯？ 但佢写住台北，跟住台湾，咪好似有个感觉就系台湾系一个独立嘅国家咁样咯？你知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噶嘛？ 唔系，但系我想问佢有冇好似嗰件 V 字头嗰件 T-shirt 写住 country 同埋嗰个 city 咁样先？ 嗱，佢冇嘅，我可以俾呢一件衫你睇下啦。嗱，呢件咧就 系 嗰件 T-shirt 嘅背脊嚟嘅，跟住呢一件事第一样嘢就即刻当然啦。艺人朋友就走咗出嚟咯， 都要背过佢。 国际知名嘅模特儿啦，就系刘雯，咁佢咧就系即系大家都知啦， 中国首席 model 啊。 我想话咧，佢又真系咧，又靓唔靓就。 其实我唔明嘅，首先真系讲真啦，对于咁多嘅名牌，你做乜咁将咁多嘅城市名摆喺个背脊度咧？即 系 呢个即系我哋唔知嘅少见嘅。 你想大家知道你个分店系有咁多个，定系想大家认识嘅点个地头咧？ 就系销售点啊嘛，呢啲都系有佢得有得卖佢哋嘅产品啊嘛。 但系佢真系零零舍舍香港同台湾咧，佢系即系又冇。 間咗咧，應該就係記者朋友咧喺張相度間咗，佢就冇特別 highlight。 其實你諗下， 因為其他嗰啲真係有 如果咁計啊，如果 Taipei 你後面寫住 China， 咁啊又死，台湾人就同佢死过噶咯，系咪先？ 所以其实咪话 同佢死过噶咯。 我琴日咪话，点解啲国际品牌对于一啲咁敏感嘅事件嘅时候， 何解要挑机咯？ 系啦，佢而家咧就真系自己啊，自焚啊，佢真系跌咗落深渊啊！ 系 啊， 我觉得而家系好多嗰啲艺员朋友咧，佢签完个约之后咧，佢都会谂一谂啊，我几时要扑出嚟咧？几时我有本来即系签咗张约嘅，几时又要即系吓解约咧？ 定系或者即系喺签约期间咧，唔该你定名啊，即系定名 会唔会出呢一啲地区名嘅？ 我知道有一啲嘅艺人朋友咧，佢哋签嘅呢啲代言合约里面咧，系有一个特别嘅条文嘅，就讲到明唔可以牵涉喺即系双方面啊吓，牵涉喺一啲政治事件入边度嘅，因为呢一样嘢咧，对于艺人朋友可能佢哋嘅形象啦，对于一个国际品牌可能嗰个代言人无端端发咗个好大嘅伟论咁样，对佢哋嚟讲咧，可能都摆咗一个尴尬嘅位置度嘅，所以咧就有一啲嘅条文就写到明唔可以咁嘅，所以亦都要因为有呢啲嘅条文咧，嗰啲嘅代言人咧就即刻 say goodbye 啦，同嗰个品牌。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估计会唔会仲有后着咧？大家估计系会嘅。 哦， 点解咧？ 因为好多呢啲品牌都有呢种设计啊。 未必喺件衫度有设计，讲紧咧就系佢哋唔同嘅网站。 哦，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你网购啊，或者话佢自己嘅分店个位置图嗰啲咧， 系啦， 佢可能可以俾你根据地区啊、跟国家啊、跟城市可能去揾咧， 系啦， 咁啊出事咯。 除咗佢哋个位置图，即系究竟你嗰、那个叫做 store location 喺边度啦？另外一点咧就更加会出事，因为我自己谂翻我自己，你知我中意网购噶啦， 知啊， 好多地方咧都系外国嘅品牌嚟嘅，你咧要去拣送货去边一个嘅国家。家嗰度咧，通常佢就會一連串你撳個掣，佢就有得俾你揀，唔使你直接打 係 China 定係United States 定係邊一度咁樣嘅。你揀嗰粒裡面咧，其實好多時候你揀嘅國家咧係有香港喺入邊度嘅。 佢個應該咁講，佢嘅名目，當佢嗰個 item 嘅名目寫住 country 嘅時候，你係會揀到香港嘅。但係其實你又知嘅，你嗰下咧其實你唔係想話俾人聽香港係個國家。 其實我諗佢哋冇咁諗 嘅。話俾人聽咧，其實香港係真係另外一個區域咯。因为你特别行政区啊嘛，咁所以佢譬如你最简单，当你拣咗 Hong Kong 嘅时候，可能你设定嘅语言你就唔会用简体中文咯，即系譬如可能个分别系呢啲嚟， 系会有呢啲，所以咧就系话而家呢一个小小嘅风波咧，可能会继续演变变大嘅，就系咧甚至乎啊，系大家上网平时买嘢，可能有呢啲嘅你点样去拣呢、這个你住边个城市啊，边个国家，尤其是而家楞到香港嘅话或者澳门嘅话咧，其实可能佢哋都有所有嘅品牌，近乎所有嘅品牌都要改一改佢哋个 website 点样设计。 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公平。 咩咧？ 如果呢啲外国牌子因为呢一啲嘅字眼、地理显示问题惹嚟辱华嘅风波嘅话咧，麻烦可唔可以大陆嗰啲网站都搞搞佢咧？ 嗯， 屠戮全国包邮（括弧港澳除外）。 哦， 喂，你唔嬲啊？中國一部分嚟㗎， 西走我哋啊！ 喂，講真一模一樣啦，你試下佢係一個外國網站，佢咁樣寫啊嗱，全中國我哋都會送貨嘅，跟住括弧香港除外，你仲唔即係群起而攻之啊？嚇！你呢個外國品牌，你呢件衫正嘅話，全中國都送貨，你當我哋香港同胞冇份著啊？嗱，佢又從來都唔如我哋㗎喎。 但係咁樣，呢下子你覺得削減咗你的福利？ 唔係，我想話，如果根據佢呢個定義同埋標準嘅話咧，佢應該一視同仁追究翻。淘佬嘅嗱，仲有我你中意网购啦，我中意睇嗰啲视频网站咧。有时你见到，咦，譬如 NBA 咧，大陆都有得睇噶嘛。咁佢哋个仲要系免费嘅，嗱呢啲好唔啱，我即刻就谂住咧，咁佢合法免费噶嘛。 足球都系噶， 足球都免费 噶 嘛。点知你一揿落去，佢就话咧，因为地区版权问题，净系适用于中国境内播放。 哦， 我香港又唔系中国境内嘅， 好 离晒谱啦！我不知几想睇免费 NBA 真系。 你系咪想咁样先？但问题系， 唔 系 我都系我头先个前提就系一视同仁。既然外国牌子咁样写，原来大家系嬲到震嘅，咁我都想嬲，我都想喺头先嗰两个位度，可唔可以？即系公平对待翻， 大家都可以选择喺一个适合嘅网站度买件褛啦，咁不如 真系褛，系咪先？ 秋冬季上架。 所以嗱，其实我琴日嗰句咧，唔好当我讲 get， 我觉得系语重心长，呢个系最安全嘅做法。 点样咧？ 所有地方城市后边唔好写咩，即系美国啊、英国嗰啲，真系写 Earth。 嗯， 喂，呢个仲唔稳阵到爆炸？ 我哋都系地球嘅一份子， 写到咁仔细 都得。 唔好啊！你写呢啲都烦噶，真系。 我哋亚洲区啊嘛。 唔系啊，你直情写咩地域先得噶，系咪先？ 其实又系。 你真系写地球，你仲唔赢啊？你呢铺。 多伦多、纽约啊、东京系人都知嘅咩噶啦，系咪啊？ 唔系，因为有阵时咧，譬如你话美国咁样啦，你头先讲举咗一啲美国嘅城市做例子，纽约又好，芝加哥又好，边度都好啦。佢哋你去买嘢嗰阵时，可能会先拣个 city 喺边度，城市喺边度，再拣国家喺边一度，即系有阵时要咁样去填写嘅。但系我谂咧，经此一役之后，唔知道个风波咧会搞到几大啊吓！可能咧所有之后大家买嘢嗰啲咧，唔使写国家名啦吓，写城市就揾到啦。 唔系写嗰个叫做咩区码咯。852852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个叫曲啦。但系咧，你有冇发现近排咧，即系写打字啊，嗰个选择咧多咗咧？诶，平时咪写中文有简笔字啦，跟住有繁体字两款啫嘛。跟住有啲系写台湾啦，括弧，但系而家多咗括弧香港嘅。 哦，系啊，有啊，有啊，有 啊， 有啊，有啊。都唔系呢排啦，好耐噶啦。 系啊，我就话咁，点解突然间多咗个香港咁？ 都唔系突然间，都一路都有噶，好有，起码有超过十年。 我冇特别留意。 佢个分别咧，就系因为佢知道有一啲嘅 字 用字啊词汇咧，香港有或者台湾冇咁样咯，所以佢哋会分咗有少少咁样嘅区别出嚟咯。 我即系打咗一个字，跟住第二个字弹出嚟嗰啲。 佢譬如佢俾你拣中文咧嗰个。叫键盘输入啦， 系咪嗰啲叫配词啊？即系意思话，因为我哋会有 一方面系啦， 譬如你打咗个加，咁可能咧就变咗难打。 譬如最简单，你打个奖字，因为台湾你如果你之前系用台湾地区嗰个叫做版本咧，佢一定系写蒋介石嘅，一定系嘅，因为佢用咗佢嗰个，或者有阵时系见佢写住唔知咩蒋介石总统咩都有啲咁样嘅，佢会写出佢哋 配合翻台湾嗰啲用语。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拣香港咧，咁佢可能蒋佢又写个蒋志光 咯。 可能系咁样， 走咗入天门先入错天啊！ 呢个就系佢嘅 分 别，分 别噶真系嗱。所以如果再稳阵啲嘅话咧，我哋出绝招 咩啊？ 嗰件衫头先阿做都话啦，你印咁多咩地区、咩城市、国家做咩啫？印就印呢个就够噶啦。 印嚟啊？ 我鸦片啊嗰啲就系咯。正所谓爱变了这世界衬衣，不如你就用唔同嘅语言写唔同嘅 love， 咁咪算数咯，系咪？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渡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宁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月枝，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嘅情意，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外边的世界衬衣啊，原唱杜德伟，呢个系 古巨 基版啊吓。 嗯，系啦，嗱，讲开衫吓，咁啊，大家去食嘢嘅时候咧，咁有啲会唔会好介意咧？食完嘢，系人都知道你啱啱打完边炉啦，系人都知道你啱啱去做完啲咩啦， 即系好大阵味啦，系咪？ 有冇发现即系去完食完呢啲嘢时候咧，即系处理一啲身体衣服里面啊？俾你帶唔走嘅味道，要帶翻屋企，但系又唔使俾屋企人知道。 我有一段時間好介意，係咩咧？即係自己仲中意喜愛夜蒲嗰個階段。打完個邊爐嘅話，餵你喜愛夜蒲嘅話，你好近噶嘛，好多人噶嘛，好埋身接觸噶嘛，係人都知道。咦，你頭先打完邊爐啊？嗰下係真係覺得好尷尬嘅。咁所以咧，之後咧就有朋友咧就喺台灣買咗支嘢咧，就可以噴嘅。 哦， 係啦，就噴咗之後咧，你 噴第二個邊爐味。 唔係，你就會噴喺你個人上面度啊。 你唔好食麻辣火锅，你又喷猪骨汤味。 系啦，醉鸡啊，猪骨汤啊， 你就喷咗一啲喷雾咁样嘅，就会将你身上边嘅味咧就会驱走咗嘅。跟住而家香港都有得卖嘅，我觉得嗰个几好。 咦， 好多时候我都有一支香薰。 可唔可以调翻转咁可以制造不在场证据？老公你系咪去咗滚啊？唔系，打边炉啫嘛，你问下。 咁你个唇膏人咧？你讲啊，咁样点啊？咁 嗰阿姐嗰啲鸡子啊，嗰啲咩？ 阿姐个鸡子添，仲要系咁样。 佢攞条鸡子嚟啫，嗰啲朱红啊，印咗落嚟啫。 我今次可以点样咧？ 系啊，嗱，咁你自己要自家买一支咁嘅几嘢啦，系咪？咁但系唔系个个都接受到呢啲噶嘛？即系或者记得买啊，等等嘅嘢啦。 系系系。 咁啊，嗱，如果你真系食火锅又会咁啦，食韩烧。都 一 樣 咁 噶，一模一樣噶嘛。但如果你去完食火韓燒之後，你可以啊，乜你頭先去食韓燒咩唔覺喎？咁你覺得有間餐廳有啲咩俾你提供？ 佢喺入邊燒咗先攞出嚟俾你，唔使你自己燒。 咁啊冇咗個風味啦。 即係咁咯，佢路大風扇，路大冷氣。有強力抽氣機， 通常嗰啲韓燒都係勁大冷氣㗎。 有 嗰啲勁大嘅抽氣系統都而家陸陸續續 有最高級嘅密封太空罩罩住你嗰件褸，等你可以 即 係 罩住個身。淨係得個嘴同個頭可以喐 嘅 啫。咁樣 咧，你當你食嘅時候，你都驚佢彈咗油啊嘛。咁佢都會每人俾條圍裙你包住，好忙你包住。 你仲有三秒，你要開股咯。 啊，係，對唔住。咁咧，佢咧有一間即係香港咧有一間食韓燒嘅地方啦。佢有一個好似電話亭嗰個 size 嘅一個盒啦，裡面其實是一個吹味機。咁你當你入到去裡面嘅時候咧，跟住咧撳個掣，跟住。有一阵 吹走你， 有一阵嘅香味啦，会即系喷咗喺你身上面，令到你嗰啲寒鲜味完全走晒。 呢个好，我觉得会似洗衣粉嗰啲味，好似啲衫仲干干净净咁样咯，系咪？ 咁会唔会可以摆公厕嗰只洗手液？ 当然嗰啲味就大家人 嗰阵公厕味其实都好正嘅， 起码除咗你嗰啲寒鲜味先啊嘛，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星期本港的危险情况令她很担心，有人以自由正义为名进行大量违法行为，目无法纪，亦有人为了达到摧毁法治的目的，大规模攻击法治机关。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形容，香港已经出现五劳七伤，需要复原，可能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她促请大家放下歧见，安静情绪，又反问是否忍心将香港推落去粉身碎骨的深渊。另外，林郑月娥多次被追问，她作为行政长官能否有自主权以决定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抑或是北京方面不准撤回修例。林郑月娥说，过去已经多次回应有关问题，又指中央对于她和警队仍然抱有信心，认为他们可以应对目前危机。 林鄭月娥又說，作為行政長官，需要確保香港繼續是安全、有秩序和守法城市，若果沒有法治，將難以保證700萬市民和平生活。她重申，當所有暴力停止，她有責任重建本港經濟，嘗試協助香港向前行。另外，林鄭月娥被問到她有沒有自主權撤回修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她說對於坊間各種訴求，她和各司局長已經多次回應，或者社會未必完全接受和滿意，但是政府已經考慮各方面因素，例如部分訴求偏離法治，部分訴求與獨立法定機構調查警察重疊。至於警方在執法過程有偏差，目前有現行機制交監警會檢視，以往亦都曾經試過。林鄭月娥重申，警方是按最低武力指引處理近兩個月以來日益升級的嚴重暴力，希望大家繼續為香港社會出力。監警會前委員、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相信監警會要跟進警隊在反修例事件的問題會有非常大的困難。他說過往沒有展示委任證的情況，涉及很小規模的行動，容易找出執法小隊，但現時是大規模，警員身上並沒有辨識，又戴上頭盔，相信很難找出涉事者。張達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質疑警隊高層容許前線違反通例，警員因為身份無法辨識而不受有效制約，對法治和警隊公信力的破壞無可挽救。他又說，近日看到警務人員廣泛地不跟從法律做事，例如即使警員有足夠空間可以先知會當事人涉嫌犯法之下，但一走近事主就即時拘捕或者用警棍毆打，無差別使用武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1点，跌395点，总成交金额40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5点，跌92点。接着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5元，跌3.5元。腾讯控股337.6元，跌2.4元。友邦保险73.75元，跌9.9元。汇丰控股57.9元，跌1.15元。中国平安87.5元，跌3.5元。港交所235元，跌4.8元。建设银行5.67元，跌6仙。领展房产基金86.85元，跌2.25元。工商银行4.9元，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05.5，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6，加元1.325，新西蘭元0.645，人民幣7.066，英磅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119。日經平均指數報20,447點，跌237點。港金現價報14,18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15.21美元，賣出1,515.9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嘉偉首先同你講九龍區。长沙湾的长发街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长发街跟着长沙湾赛马会门诊诊所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都是挤塞。而界限街亦都是受到水务急收影响，去回九龙城方向跟着大坑东的游乐场左二线都是封闭的，一带车多。较早前因为有人在危险位置，旺角的西洋菜南街介乎旺角道与亚加路街之间的全线已经是解封，道路重开，一带都是仍然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 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讲一本我们讲了很多了，我们会听过失落的十年了。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虚拟货币不同传统的货币，矿工的工作其实就是利用他们电脑验证每一个 transaction。 CIBS 你的语言自家制作。 In a gentle way you can shake the world. Nothing is so aggravating as calmness.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2020年12月1号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的观众不用怕，还有一年几的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看免费电视节目了。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号开始了，查询可以打3655-5618。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以下呢个话题比较呕心嘅吓，不过呢个呕心嘅话题亦都值得大家关心啊！ 你做咩？你又讲你有嗰啲咩九年过咗期都未用嘅 mask， 你照敷嗰啲啊？ 嘿，人哋都用过期烟啦，我而家发觉我攞， 人哋冇话过九年，你小心讲。 我而家怀疑咧，如果我攞块敷咗过咗九年嘅 mask 咧，会唔会反而防嗰啲过期嘅催泪烟仲劲啲？ 我觉得唔得咯，你真系唔得。 喂，同埋可能佢话九年前嘅嗰啲嘢，可能质地会好过而家系嘛？ 即系佢可能硬咗咁样，唔系讲呢啲，唔系讲呢啲。而家讲嗰样咧系好呕心嘅，但系唔系，但系咧亦都系大家要好关心嘅，又系同嗰啲酒店嘅用具有关嘅。 哦， 可能大家睇到 嗰 单啦，系啊。 水壶啊！ 嗱，真系我都唔明点边个谂得出呢条黐线嘅癫桥啊！真系 我自己出去广播度周围跑下嗌下先啊！ 嗱，首先我哋要咁样讲啦，我哋要咁样讲啦。有几样嘢咧，大家又可以喺呢单新闻里边咧，我哋又再次澄清到嘅，真系唔系得。国内同胞先至会咧对酒店嘅设施乱嚟嘅，真系要好认真啦！今次大家睇完之后，你知道，我真系唔关国内同胞事。 其实有好多国内同胞咧，就因为佢哋唔知乜嘢系可以做啊，变咗佢哋好多嘢直情选择唔做。 系， 所以其实佢哋犯错咧，未必真系咁多。 即系总之，咪通常有阵时我哋都 有 咪见过有嘅。咁但系总之咧，就各打五十大板。 嗯， 今次咧发生喺呢啲咧叫做西方优越国家嗰度嘅。咁啊，如果根据佢个讲法咧，应该英国啦咁样。咁佢就话咧。有个女子，咁啊英国人咧就去住酒店嘅时候咧，佢就阿田啊，我想问一下咧，身为女士， 其实我哋答唔到嘅。 其实对自己 auntie 几时探自己，系咪都应该有个大概噶嘛？ 有 个大概啊。 除非不如讲， 阿田就话佢好耐冇嚟揾我啦， 绝咗交，绝咗交， 未绝交，未绝交，只不过大家冷静期， 冷静期，即系好耐好耐唔想写信啊，系啊，好耐冇倾偈啦。 但又挂住，有 啲挂住， 未断绝。 从此天各一方，如果好 啦， 咁嗰个 咁，但系你问题你系一个少女啊？定系一个好 似有啲中年妇人，少唔少女，佢就系讲一个英国女子啫。 系啦，因为如果一个中年妇人就可能有咁嘅机会，我真系唔知佢几时嚟答。 OK OK OK。 惊无神嘅话， 失惊无神，恭喜你， 系啊，恭喜恭喜， 系啦，咁啊真系林芝嘅。咁而家呢个英国女子咧，就净系话咧，佢喺旅行期间，因为佢住喺酒店啊，佢话 Oh my God，Auntie is coming， 啊唔系 coming 添啊 ，come 突添噶咯，已经 高预期来啊， 嚟咗噶咯，真系。咁于是乎佢就即系诶， 冇准备， 冇准备之下咧，嗱，我哋都要讲一次嗰个状况嘅。总之佢就话咧。他的內褲就污染了 啊！ 好啦，講一次算到啦，因為我都唔想，我都唔想有嗰個畫面喺度啊，污糟咗啦。 其實未唔嚟咧，算啦， 唔好太深究啦。總之 你嗰啲個人經歷嘅話咧， 唔使 噶， 唔使 噶，你啲姊妹喺度圖嗰陣時先圖啊。 你自己同 Kitty 講啦嗰啲嚇。總之就話 Kitty 理佢啦，Kitty 同佢都唔同 generation 嘅，嗰個冇得分享啊。 唔使講啦，唔使講啦。 我都試過少女㗎嘛。 係咯係咯，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少女情懷總是痴。咁咧，佢話呢個英國嘅婦人咧， 你少女的離譜啊你。 係啦，喂，真係離譜喎，係呢個少婦的離譜喎。 呢個係婦女的離譜。 呢個真係。都唔知佢幾多歲，唔理佢幾多歲。 千華幾哥添咁。 係啦，佢就話咧，當佢發現咧，他的內褲污糟咗嘅時候咧，佢竟然第一時間諗嘅方法就係話點算好咧？即係好似話佢冇乜點替換嘅機會啊，佢又覺得個污糟咗。 可能係佢嗰啲一日旅行嗰啲諗住咧底面反轉啊嗰啲咁樣咧，都冇準備到啦。總之 佢話：哎呀，點算咧咁樣？咁佢 哦，於是乎咧，佢咧就諗住， 你係咪冇睇呢單新聞㗎？如果冇嘅話咧，你可唔可以用酒店設施咧，俾你估一個係離譜嘅，係一定係離譜嘅？有咩係可以幫到佢解決呢、這個？即系内裤污糟了呢个问题。 系啊，劲似咧，我哋玩紧猜猜我是谁咁。嗱，我哋俾三个贴士你啊， 咁你但系其实佢咪最多咪攞去攞啲碱去洗啫嘛，洗完之后你咪去攞风筒吹干佢咯。 呢一个系我会话好合理嘅做法，甚至你唔应该会系一单新闻，因为系人都可能会整损咗，可能都会有啲血，男仔都会噶，揩咗落条裤度，咁你都要攞个碱液咪洗下佢咯，系咪？ 一定要血啊！你譬如喺里面酒店食嘢食杯面食乜任何嘢，你 食个肉浆意粉都弹咗， 你都系。系咁样做法噶啦，系咪？你有拣亦有翻拣噶嘛？ 上到新闻嘅话咧，你呢个谂法好好嘅。 系，我头先都听到你头先其中一个酒店里面有一个工具，我都听到。 你听到啦？ 但我唔明点解佢做咩啫？ 佢因为谂到呢一个， 咪摆喺里面煲咗佢，跟住谂住消毒啊。 佢就咧，即系唔好意思，各位听众，你记得留意喎。佢话咧，嗰个女子咧，竟然将呢个污糟咗嘅内裤咧，抌咗落个咖啡壶嗰个煲嘅里边。 系啊，跟住 然后就攞滚水煲，咁跟住佢就话咧， 咖啡壶定系水壶啊？ 唔系咖啡壶嚟咩？ 我睇嗰张相似一个透 明 嘅， 我以为咖啡壶嚟嘅添。 我依透明嘅多数系咖啡多啲，但系咁仔细咩有咖啡壶咁白白。 有啲佢， 不过 可能佢贵价啲嗰啲咧，我啱啱揾翻出嚟，但其实咧都冇乜分别咯。 总之就系，我想话点解张相会流出嚟？佢自己有影啊？ 佢影咗啊？ 佢影咗即系摆喺个网度。 诶，热水壶嚟嘅，热水壶嚟嘅，即系透明玻璃樽，佢摆咗度啦，然后咧佢就喺度啵啵波油发太沸腾，咁咧 就令到大家。睇到呢張相都非常之沸騰， 真係想打爆佢。 咁因為點解佢會覺得好好呢？因為佢話佢本來就擺滾水落去煲啦，咁大家要嘔心一次啦，咁嗰啲水就會變咗咖啡色， 明啊？ 佢竟然變咗咁樣，咁然後佢就話耶，逼出肮脏，逼出血液，逼出細菌，消毒乾淨。佢仲將自己呢張相咧就擺咗上去。 唔使帮我睇下得啦， 唔系丑噶，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嗱，你数唔到任何一格，我谂佢可能觉得自己好威啦，我咁样都谂到一个方法， 佢觉得自己好有急才。 其实咧，我哋之前有讲过嘅，有一次咧，好似系内地嘅朋友，我都唔肯定啦，都系用紧呢个热水壶，佢就煲植物， 系啊， 我哋嗰阵时已经觉得好呕心噶啦，跟住大家就喺度谂咯，下次去到酒店嘅话。即系点样都过冷河啊！即系你第一壶你唔好自己煲水都冇饮住啊！ 我通常煲两煲添噶，认真地煲两煲热水咯，但系唔系煲满晒嘅，因为佢都会滚啊。咁即系 有蒸汽啊， 系啊系啦系啦，咁你就即系喺度晾第一 round， 因为唔知摆咗几耐啦，同埋真系见到有积噶嘛， 晾啦， 系啦。 但系而家你都冇用啦。 我真系 呕咯。 佢仲要佢仲要开心咁样。 做实验咩？而家呢个女人。 我唔知啊，佢仲好开心咁样咧，摆咗上去。 不知廉耻啊，唉，收鬼啊，真系作为一个女人。 佢仲话咧，好好啊，佢话咧，因为冇谂过咧 ，Auntie 嚟探我咧，我谂到一个喺酒店可以快速清洗内裤嘅好办法，既快速亦都能够消毒干净。 佢呢个真系似系觉得系一个开心。 佢觉得 OK 啊， 我 觉 得。 系啊，嗱，我觉得咁就你唔系唔做嘅话，咁样 佢唔会觉得嗰个水壶系一个即系 公用嘅 公用噶啦， 唔系公用冇问题，但系公用唔系咁用啊嘛， 冇错， 即系冇人系谂住攞嚟洗衫噶嘛，大佬 系 咪？ 你可以用热水，但你系煲完之后倒落去咯，即系倒落个星盘度， 系啦，冇 错， 咁你开水喉都有热水啦，唔使煲啦，系 咪？唔够100度滚啊嘛， 咁我跟住 100度滚啊， 真系滚啊，真系火滚。 咁你敢唔敢用风筒啊？ 风筒唔系嘅话，可以做咩啊？佢 咩 啊？做 你同呢单无关啊！吓 死我！ 因为咧，如果你讲开话利用呢一种所谓叫做 高温 卫生用品，但系做啲唔卫生嘅事咧，其实另一个重灾区，亦都其实讲咗好多次噶啦。 风筒、 吹风筒，特别系咩地方咧？嗱。酒店可能是啦，嗰啲咧 ，gym room，gym room 嗰啲啊， 我有嗱，我真係有見過嘅，我去過十幾年之前啦，咁多年都冇做過 gym 啊，去做 gym 嗰陣時咧，有一位嘅咁多係更衣室啦，男士啦，就有風筒喺度，你可以吹頭噶嘛，係咪？ 佢都吹頭啊， 佢。即系佢唔止去吹几个地方，你即系开头由个头，你乜乜扫落去， 佢系吹下面个头啫嘛。 腋下，即系有人系 逆流大叔啊， 系啦，逆流大叔， 腋下大叔 系啦，去咗加拿大啦咁样，跟住慢慢去再扫落去咯。你见到嗰阵时都会觉得，哇，系咪真系？系咪真系要吹一下？你话唔湿咩咁样咯？有呢个感觉嘅， 真系森林一样。 吓、啊，挪威的森林，大佬。 分分钟唔系，对唔住，可以分分钟可能嗰度即系下半身。 你可以抹噶嘛？ 我第一个问题系， 你个头都可以抹噶。 佢平时喺屋企自己会唔会都咁做先？ 可能佢就系惯咗，觉得冇问题咁做，所以佢咪将个习惯摆喺度。 嗱，又系共用噶嘛？你屋企你自己个风筒，你自己点用都好，我唔理你啦， 系 咪先？喺公家佢真系觉得好似冇事，大摇大摆 噶。 嗱，我就想问呢个问题啦，系啦，可能佢使用风筒嘅嗰位朋友咧，佢就会谂就 系 话，我唔同你摆个热水壶度煲， 系啊， 嗰个系近距离接触，我呢个远距离远距离攻击。应该冇问题啦， 我哋住埋，好大个画面我有， 但系我系想话， 脑都系啊， 你会唔会用啊？你喺嗰度吹完嗰度之后，你摆翻低个架度，下过嚟用吹翻自己个头。 最惨嘅， 你个感觉 唔知有人咁样用过啊， 你感觉 会照用啊， 你个感觉好似同佢打招呼咁样啊，而家。 系 ，hello。 我想话，但系都系真系冇接触过噶，只系啲风热风吹啫嘛。嗱， 人哋嗰度咧都写到明咧，佢话请啊你我，因为本来头先 风吹心里空， 唔系因为仲有头先嗰单咧，我本来谂住播啲咩红啊嗰啲。咁你话 系啊？咁但系有冇人话系现金？ 我问你，你得唔得先？你接唔接受到呢件事先？ 如果你睇住嘅， 你望住嗱，你女士都有需要咁样噶嘛？有啲人如果佢癫起上嚟嘅话， 系 你望住，你会唔会即系咁点先？阿姑，你想点先？系咪先？ 你系会觉得呕心嘅？ 咁咪系咯？ 但系问题系 呕心， 唔系即系问题系佢系咪坚持一只手揸住嗰个风筒，另一只手先养佢先？佢会唔会将佢捞两只手？你明唔明啊？即系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 即系佢介意嘅就 系 惊换手， 即系 会就触碰到，但系 唔加入任何， 我都觉得系啊。其实所以点解咧？你话呢啲公用物品咧，究竟有咩地方系即系危险咧？ 系。 所以譬如有啲人话浴缸你都唔好乱咁掂啦，浴缸你唔知佢浸过啲咩噶嘛？ 攞水清一清洁我都会用嘅。 我都话 越嚟越 四咁样啦，都攞啲毛巾咧。 系啊，你自己做清洁工人啊，真系。 浴缸因为都真系觉得系咩，但系又平时冇屋企毛缸啊嘛，都想浸下咁啊。 我系以前再好细个嘅时候咧，同阿爸阿妈去旅行嗰啲咧，或者啱啱出嚟做嘢第一年嗰啲咧，好想浸浴缸。 系。 跟住其实我一路都冇浴缸噶，屋企都冇浴缸噶。 系 啦。但系我都开始发觉咧，冇制啦，一嚟咧即系好嘥水先浸得到啊。一次啊，二嚟你开始觉得喂都唔知干唔干净，何必要咁样搏一搏呢？真系嗱，而家有几样嘢你都唔好咁用啦。 咁点啊？自己大智慧风筒， 你先用个吹风筒吹个热水壶消咗毒先，再用热水壶帮你个风筒消毒。 咁点消毒呢？请问。是我。 尽你的私密自尽，用你偷掉的舞姿于天涯沉沦，生死不配你查询。若我心你追过波光，生你假发听风，要来隔住你这恶梦，谁灼热我冰冻，谁进入我虚空，填满裂痛。镜内看尽你的私密自尽，用你偷掉的舞姿于天涯沉沦，生死不配你查询。若我心里再过暴风，生你找法应风，要来隔住你这恶梦，谁灼热我冰冻，谁进入我虚空，填满裂缝。 刚才听过有连诗雅血一般红啊， 系啦，好多人咧都会有唔同嘅兴趣嘅。你哋有冇遇到一啲朋友佢哋嘅嗜好啊、兴趣系比较独一无二嘅咧，或者系怪一啲嘅咧？ 桂花田咯，睇富文咯， 啊呢、這个 够啦，赢咗已经， 好一分，哦、你好高分、啊。 但 系 有第二分系咩咧？我同你咯， 咩啊？ 我哋中意听佢读啲符文咯， 系啊，其实都系。 我哋嘅嗜好系，喂，讲嚟听下你睇到咩符文？ 唔系，我都会停佢嘅，唔好睇符文。但系呢排睇少咗， 因为冇乜符文睇。咁我乜一睇佢冇得讲咯。 系真嘅，因为真系有好多人。 我好多时啲声明我都有同你哋讲噶。你即系我报咗好多而家唔同嘅声明噶嘛，是是是是是我都有大大只字同。 因为而家多咗声明，少咗附文，系咪？ 甚至乎而家你睇啲新闻同睇附文冇乜分别，睇到你好唏嘘，系咪先？ 我今次要讲嘅呢位咧就是美国嘅男子嚟， 睇附文嘅中意。 系。佢冇呢個習慣。 做 pen friend 你兩個可以。 如果係就是、我睇到呢個用字精練啊，同你分享一下，但係同一個美國嘅男子分享中文咯，咁樣咯，係咪？係啦，嗱，你又睇富文啦。呢、這個美國嘅男子咧，佢嘅唔同嘅，65歲，有錢嘅， 係 係啦，但係佢有一個習慣， 係 呢一個習慣同埋興趣咧，我會話好難有人可以擁有嘅， 係 因為我自己咧。是麻麻地呢一样嘢我都好难諗啊乜有人好鍾意成日做呢件事嘅咩 咁你个人麻麻地啫咁 你都未必会鍾意豪仔都未必。 好有钱 㗎。好有钱嘅。 好有钱嘅。 係啦。好有钱。佢系好一样活动。 佢好一样。 活动系定系 都可以话活动嚟嘅。 即系出去。 我哋三个都会做嘅。 我 估唔到㗎你以为 怪㗎。烫银纸。 係啦烫银纸我又唔会做嘅认真。 如果我好有嘅话我都唔介意烫。 咁都唔系你烫啦系咪你真系叫个人烫。 我嗰个我嗜好嚟嘅啫。 唔关任何事嘅， 咩咩嚟嘅？ 佢中意系搭飞机， 佢中意搭飞机啊！ 嗱，佢真系中意到搭飞 机。其实我都中意，不过真系做唔到咁解啫嘛，真系。 但系如果佢讲紧系乜嘢咧？佢嘅飞行理想，因为佢嘅兴趣就系坐飞机，佢系累积咗3379万公里嘅飞行距离，佢搭飞机嗰个次数系环绕咗地球844次咯。 哇！ 佢系咁中意到呢一个地步。 佢似嗰套咩 George Clooney 嗰套戏咧？咩 air 定咩 up on the air 啊？我唔记得咗。 系啊，佢因为佢就系做嗰啲成日都要去世界各地做到啲咩调解炒人嗰啲咧。佢都话佢储嗰啲飞行理数又储到好劲咁样噶嘛。哇！ 但系都嗰个系佢嘅工作啊。 系啊，冇错，呢个 系佢自己嘅选择嚟噶。 哦，正。 佢话佢以前咧，即系年纪仲轻嗰阵时咧，成日都要来回咧，就是、美国同埋澳洲咧去倾生意嘅。 系。 佢话净系嗰段时间咧，来回啊美国同埋澳洲咧已经有350次噶啦。咁、但系之后咧， 350次 啦。其实已经我成日都话咧，嗰啲人咧，嗰啲即系成日公干啲朋友咧，嗰啲 passport 咧会吸到满晒。我话咧，我啲用十年咧都唔系满晒佢，唔可以，冇可能满晒人啦。佢哇，一年都飞300几次 咧。嗰阵时就系佢咁多年做生意嗰阵时，到佢咧退咗休啦，佢就发觉我自己咧 上瘾啦， 钱我就唔需要担心啦。但我真系越嚟越中意坐飞机， 系， 所以咧佢就决定我要搭多啲飞机啦。例如佢会做啲乜嘢嘅咧？ 即系佢得闲冇嘢做，就系特登飞去饮杯咖啡。嗰啲人啦， 唔系可能直情去到嗰度，我搭翻原机走啦，未必会留步噶。佢每年系有200日至250日系会喺飞机上面度过嘅。 佢真系中意喺空中嘅生活啊，坚尼地三个字，真系坚尼地啊！ 嗱，佢咧会做啲乜嘢咧？例如唔系为咗工作，亦都唔系为咗旅行，一日之内佢会来回由美国去澳洲或者日本来回。你明唔明白啊？ 佢真系成为咗个喜好、啊。 三个字，我哋嘅游车河， 系佢游机河， 佢就游机河，一模一样。 我哋会担心噶嘛？即系有阵时我会话咁，当然佢有钱可以坐 business 啊，头等啊。 如果我有钱，我系唔会有任何担心嘅。 你 唔好同我讲话咩？ 假你个 jet 都要调噶， 我喺上面瞓咯，我坐 business 咯、啊。 你长期都可以瞓到。 我有乜问题啊？ 真系如果佢长期瞓坐呢个商务啊，或者头等啊， 头等 啊 有咩问题啊？ 商务根本已经瞓得低啦，都系真系冇问题、啊。 但你都可以长期瞓噶， 唔系噶 ，O K 你谂佢24个钟，佢话都会嘅，即系始终咧都仲会有一啲时差要解决嘅。 佢唔系讲紧搵短程，佢都系搵长程噶。 唔系点样一年有成250日喺架飞机度过飞住嚟， 我都会撑佢嗰个选项系咩咧？如果我真系要咁样玩游飞机河咧，短途真系唔好玩。即系你啱啱上机又落机咧，你冇嗰种咧 过瘾啊，系咪？ 唔够过瘾啊！即系譬如 张凳都未暖 系 嘛？ 系啊，你冇得过足，可能接受空中服务员嘅嗰啲叫做服务啊，你又唔可以享受到咧，即系喺飞机上空远离尘嚣嘅几个钟，同埋睇电影咧，睇电影都爽啦，系咪先？ 哇！但有钱到可以一年有成，真系365日，佢有200至250日 因为对于我嚟讲，你成日搭飞机系苦差嚟嘅，即系你系辛苦嘅。 因为我哋坐经济客位啫，如果唔系商务嘅就 不过你其实你唔使特别坐 business 噶， 点解？我嫌矮啊嘛，你想我五短啊嘛，系咪？ 唔系我意思系，你嘅 neck room 够够啊？ 其实我都系妒忌佢啫，因为佢咧而家得到咧， 我羡慕啊真系。 公司咧俾咗个超级 VIP 嘅即招待 你，机管局做主席都得啦，飞到咁样。 佢而家直情系可以点样咧？直接乘坐私家车去到飞机嘅机底度直接上机，免排通道，仲有免费嘅贵宾室等等咁样啊！而佢嗰啲飞行里数，佢话我自己唔会用嘅，佢会捐出去或者俾屋企人。 深圳今明两日亦都合共有14班航班取消，今日将会增强北京往深圳航线嘅运载力。国航表示，受影响航线涉及北京、天津、重庆、大连和成都等城市，乘客在寻日之前购买的相关机票可以在有效期内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或者免费改为乘搭在下星期一之前进出香港、广州、深圳、珠海和澳门的航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中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罗莎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晴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ightly 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6点，跌468点，总成交金额44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5点，跌92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5元，跌4.5元；腾讯控股336元，跌4元；友邦保险73.55元，跌2.1元。汇丰控股57.85元跌2.2元，中国平安87.1元跌7.5元，港交所234.4元跌5.4元，建设银行5.66元跌7仙，工商银行4.88元跌1毫，领展房产基金86.8元跌2.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467，瑞士法郎8.073，澳元5.307，加元5.925，新西兰元5.061，欧元8.7795。每百日元对港元7.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2点，跌262点。港金现价报1418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6.2美元，卖出1517美元。香港电台 Net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长沙湾的长发街有水务急收，长发街近着长沙湾赛马会门诊诊所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不够运动，可以争取在小休的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动一动就健康一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龙虎榜本周精选， 靓女都会失恋噶啦，好出奇咩？即使再喜欢，仍然都攀不起，没有资格去承认爱你。你的他长存不死，过老人随手可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便高声动起流泪。 嘅新作品系关于同路人未能走到最后嘅遗憾，录音系带住两行眼泪完成嘅，因为过程中佢都谂起自己有过想爱不能爱嘅经历，不自觉咁样激动起上嚟。 将把被揭起，来若这玩不起，尽快释放你无谓斗气。 作曲监制都系徐浩，填词冯希如，编曲有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7位，练诗雅过路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志哥，你志哥，你系大家姐，你大家姐，大家姐喎。 哎呀，我做紧节目啊，你唔好骚扰我啊。 但系你女人打扮做节目喎。 如果你真系大家姐嘅话，我哋唔会阻你嘅。你有冇清完整先？ 我做咩要俾你睇啊？你喺边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我中意啊。 咁你系咪大家姐？咁你系咪大家姐先？ 哎呀，想知我系咪大家姐？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飞燕康康啊，有烦啊你哋。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店的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罗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人嗰啲你先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大佬大家好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真系啱啱好啊，我咪成日都发嚟发去， 系我见到， 我头先想揿低佢个冲劲都唔得啊，唔系佢跟人噶， 啊 OK， 做咩啊？ 好， 个人有冲劲，佢咪蛋糕啲咯。如果你坐呢个位置，佢个咪就会啱啱好喺你个嘴度出现。 OK， 好喂嗱， 笑死人啦吓！ 弹来弹去咧都要讲嘅，冲劲都要讲嘅，但系因为33度气温咧都比较高啊吓，相对湿度咧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所以喺屋企嘅公公婆婆或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得喺呢段时间正正烈日当空咧，唔该你揾个地方避一避，避一避嘅太阳晒，补充翻水分，好唔好啊？因为中暑都好危险噶都。OK。 OK， 好啦，咁先讲一个咧，有啲人就唔怕太阳晒嘅，佢为咗霸到个车位咧，佢真系烈日当空咧，佢都照头顶嘅， 冇办法啦。因为香港真的你讲香港 啊，是上个星期一啫，又有一单新的新闻出现了啦。 车多人多又地少位又少，乜嘢都少系咪？但又人多争啊，咁样冇办法啦。 即系虽然大家都听过噶啦，但你发觉每一次睇嘅时候咧，你都会话啊， 嗰、那个人用争车位争到成争成点咧？ 其实点解都仲会有人继续用人肉嚟霸车位？明明好似大家都知噶啦，我哋。间唔时都会提一提大家，又有呢啲笑话发生。 其实仲有一啲咧系热门嘅地点嚟嘅，譬如今次咧， 系咪石澳啊？ 唔系 沙滩啊嗰啲咁啊， 沙滩有关。今次咧就唔系港岛区嘅石澳嗰边啦，就系、是、咧黄金泳滩， 哦， 屯门嗰边， 屯门嗰度，即系黄金海嗰度啦。 上个星期日咧就有一位咧就都即系嗱就咁睇相啊吓，都应该系我又唔够胆讲年轻貌美，总之一位着住。白色长裙的一位女士， okay， 即系个感觉都系 沙滩碌碌啦， 系啦沙滩碌噶啦咁样，跟住咧就去到呢个黄金泳滩咧，就下昼嘅时间嚟噶啦，已经就有一个停车场嘅标位嚟嘅，咁你知道啦，永远沙滩嘅标位咧。都真 系长满嘅， 长满嘅， 好似你翻嗰个摆米嘅米缸咁样，长满 霸到咁点样咧？所以呢一位咧就着住白色长裙嘅女士咧，就霸住咗一个标位，就用人肉去霸。架车系未到嘅，而成个车场咧，即系见到嘅人啊吓，啲车已经喺度不停喺度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因为一个小嘅户外露天嘅车场嚟嘅，就搏有一个位。但呢位女士咧，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咧，佢坚持一个坚持。企喺佢个位度，佢要霸住呢一个标位，就唔俾人哋泊车啦。 其实咧，我想话咧，如果吓啱啱佢喺度人肉行嘅时候，见到有车走，佢真系企喺度。如果架车系其实已经喺个停车场里面，只不过佢唔啱，唔系喺佢嗰行嗰度行緊，可能行緊第二行，佢兜返轉頭 係可以嘅， 企喺度又得唔得 咧？可以嘅， 短時間就可以。不過咧，即係貼得張呢一張相睇嚟咧， 唔 係就係總之就其他車就喺度行嚟。 我諗起碼都有超過十分鐘啦，睇過曬。 時間嘅一個報道就冇講到出嚟，究竟其他人等咗幾耐？係講真。如果得一个位，我架车就已经经过个车位啦，但系我都冇得转入去嘅话，其实团火点样都会喺度噶咯， 系 咪？ 系啊系啊， 仲要礼拜日咁热， 系啊。 但我就系所以咪话咯，即系我都明白嘅，即系我都系等紧位嗰、那个，我亦都系揸车嗰、那个，咁咪话即系可能我都可能试过系咁，但系我话唔系，我可能屋企咁啱嗰啲人咧落咗车谂住行，咦？唔系，嗰度有个位，佢就企喺度，我就使得一个圈就翻嚟噶啦，咁我系咪可以得？ 即系抌低。一个人霸住个位先啦，咁即系，跟住自己兜一个圈就可以拍到翻嚟。嗱，呢一啲我某层面上我可能可以接受到噶。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我都喺度兜紧圈嗰、那个，只不过可能屋企人谂住行去沙滩嘅时候，咦喂，唔系嗰度有个位，我就踩 嗰度，咁我咪洗过你，喂，度有位啊，咁即系你明唔明我讲？ 我明你讲乜嘢？ 就唔系话连嗰架车都未到停车场咯。 系 系啦，咁应该 不过如果咧，而家睇呢单新闻咧， 应该就系嗰架车未到停车场啦。 其实就冇咁多资讯嘅，净系知道话佢霸咗个标位，但系咧就冇讲到话咧，譬如话佢隔咗几耐嘅车就嚟咗啦，系咪真系好似我哋讲话，只不过喺后边嗰行排紧队塞紧上嚟，定系咩咧？嗱，咁严格嚟讲咧，你可以话所有车主咧，佢一样可以话，我话知你架车。其实只是在我后面啊， 是 你的车未到就未到啦，我哋如果跟车牌的话呢，我就到先嘅，你个人是不可能可以大过个车。 这个永远是一个讨论嚟嘅，永远其实是睇车先，而唔系你边个人你搭咗只脚落去，喂呢、這个就系我嘅地方啦，唔系咁睇噶嘛。 系啦， 边个车最近你见到嗰、那个即系打灯，即系究竟系前嗰个褪翻后啊，定后面嗰个褪前啦、啊？其实呢一个已经系一个永远都可以拗嘅一个点嚟。 只不过系好彩唔好彩咁解。 嗱，而且咧仲有斟酌位咧，即系我谂，如果吓你话你嘅车去到嗰个位度，你想拍啦，而呢个白衫女仔咧同你讲唔好意思啊。其实我嗰架车咧就系喺唔知边个位嘅啫。嗱，如果系合理范围，譬如话喺停车场里边嗰度嘅啫，咧系后边第五架嚟紧，可能咧我都调气都会，唉，算啦。嗱，佢又好声好气， 费事同佢拗。 唔系因为一嚟佢又好声好气，二嚟佢屋企佢架车真系后边，唉，算啦算啦算啦，可能都会算嘅。但系如果你太过老讽啦。忙咩啫？我车后边啊，走 我嚟先噶，或者讲呢啲嘅说话 咧，呢句就真系死得噶啦。 咁我个车喺度啦嘛，咩你嚟先啊？ 系啊， 呢啲就会拗噶啦。 系啊，呢个就唔掂噶啦。所以其实使唔使好似人哋啲食肆 咧？其实 唔使唔使好似食肆咁样咧？佢而家咪好中意咧，话人齐先可以入去噶嘛。 其实我都中意呢一个噶，譬如我嗰一日咧，我星期日我就去咗食 pancake， 咁样咧嗰间铺头咧永远都要排长龙嘅，就喺门口度排嘅。佢开十一点，我十一点二去到，就啱啱入晒第一轮嗰啲。咁样咧， 又排等， 好嬲咯咁样。我就系排第一路，跟住，但佢入最尾嗰张台咧，明明话四位，但佢系得三位嚟咗嘅啫。嗱，如果唔俾位佢嘅话咧，我就食第一轮噶啦。我食第一轮嘅话，你谂下就要完成晒成个第一轮，我等咗成 四个都嚟咗三个啦吧？ 诶，但系就 系 咁样咯，佢就系有个位系吉噶。 但系而家有啲规矩咧，佢就唔使话你嚟晒，佢话嚟一半咯 就得啦。 系啊，所以其实 嚟一半， 其实四个嚟三个都好合理啫。 但系你咁谂喎， 佢咁都 系咁都嬲。 嗱，佢又话俾唔俾我坐埋嗰个位，可能佢想。 唔系，因为佢入边咧，即系佢系唔同嗰啲雅座，即系有一张大台嘅，譬如坐十二个人嘅，佢咧。就拮咗一个位，即本身有一个位可能冇一个人咁样啦，就拮咗一个位。佢有三个人坐，其实有两个位拮咗嘅。而佢哋嗰三个人坐咗入去之后，系会等埋第四个人先至嗌嘢食。其实系冇嗌到嘢食嘅，你明唔明白啊？ 嘅四个入三个啦，已经。 但系佢喺度冇，佢唔系我用 嗌嘢食， 我用嗰个生意嘅角度去谂啊。 得嘅， 佢咪令到佢做少咗生意咯，因为个 run 慢 过咗半数啦， 过咗半数你就觉得可以俾佢入。嗱咁呢一单，譬如咁嗱排隊啦嚇，咁你覺得係前面嗰架車可以褪後入啊？唔係我冇嘈，我冇做任何嘢，點解俾人譴責？ 講翻架車先，我話如果根據呢個規矩咧，可能佢都話你架車起碼嚟咗一半，我先俾你拍。 即系点啊？即系 要嚟一半咧， 系啦，咁咪咯，冇得嚟一半噶嘛？你咪问翻个女人，咁你边一忽代表架车？ 人定车，人先到定车先到？ 唔使啊，我都系写住话架车嚟一半先准入。 即系点架车？ 咁啊，即系冇啦，定系嚟车先咯？你点可以靠个人出嚟先得噶？ 系拍车又真系好，系一个即系学习嚟嘅。 唔系，我哋其实咧，而家讲呢单新闻咧，就等于我哋讲千年虫骗案啦，线路板骗案啦，同埋呢个叉叉我是谁骗案咧。或者嗰啲叫做入境处骗案啊，我哋其实想重复再提醒各位霸位嗰啲人士咧，可唔可以唔好再咁做咧？ 啊、 其实你系犯重症啦。同埋唔合理啦， 即 基本上系冇可能实现到噶 噃。咁可唔系唔系一个泊车？其实唔好话赖啲司机大佬啊。咁会唔会系个泊车嗰个地方嗰个系统唔好咧？咁你好唔好咧？即系话虽然系免费泊车嘅，咁但系都好唔好啲车喺度排队，一架出一架入咧？即系唔都系唔使钱 嘅。你公众嗰啲冇噶嘛？ 我就系话咯，佢个系统 公众嗰啲冇噶，边个帮你开个闸喺度啫？ 即系我意思咪就系如果有 除非你 OK 唔系我赞成你嘅，一就加个闸咯。 系啦，你要闸系唔需要钱嘅。 唔系要你咪当入闸机咯。 即系入边已经满咗啦，你就喺出面度排。 唔系，其实你唔使啊，你装得闸机嘅，你咪将你嗰个收钱系统由你入标位喺个桶一收咯。 但系佢咩啊？沙滩嗰啲公众位唔使入标噶嘛？ 沙滩要点唔使入标啊？ 要 梗系要入标啦，傻咁你私家车边有益你噶？ 系咯系咯，咁咪照扣啫嘛。 其实如果你用得呢个方法咧，我赞成噶，咁你就免除咗咧争位嗰啲情况咯。你喺标位，同埋你又可以咧倒住嗰啲咧霸住个位唔入标，然后就坐咗喺度咧，可能凉冷气。 八 Sir， 喂咁远你沙滩 系啦，呢啲事我都做过，因为 我哋讲咗个电话号码先啦，1872388，1872388，泊车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礼仪嘅。如果你哋有遇过呢类型， 沙滩有时 系嘛？系啦，就嗰一个标位就系嗰一个啦吓。 成日都话大清啊、细清啊，已经沙滩嗰个停车场满晒啦，咁点咧？大家 唔系我哋鼓励嗰啲朋友咧，会唔会你自己就系做人肉霸位嗰个咧？你当时嘅心路历程系点嘅咧？ 其实你都一步一惊心噶，你都惊噶，会俾人闹噶。 我哋而家就系抱住又嚟同你讲猜猜我是谁骗案嘅心态，话俾大家听，唔好再嚟啦。同埋我都系赞阿田嗰个提议 OK 喎。 即系如果真系有集嘅， 即系如果政府肯拨一批钱出嚟，喂佢咁多钱，你不如真系喺每个公众呢啲泊车场度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即系如果整个集嘅，咪喺嗰度收埋钱咯。 同埋你动咁多嗰啲叫咪标位啊，嗰、那个集嘅系统可能都系一条数噶嘛，叫做 都容易啲啊。其实嗰度统一收费啊，搞掂晒噶啦，真系。 佢搵到啲标位会啱数啲啊，嗰啲泳滩嗰啲位咧， 不过系 如果佢用咗呢个方法嘅话咧，阿 Sir 真系做少咗好多嘢。佢点抄你违例泊车？点抄你个牛肉干？嗰个标满咗咧，你仲泊咗架车喺度，佢冇得俾牛肉干你噶，因为你而家入咗个停车场咧，你咪不停喺度扣钱啫嘛，你一定要扣钱先出得翻嚟。 系啊， 做少咗饭，冇 quota 计， 收少咗牛肉干，外收入就冇咗啦。 你谂下，你拍 又大咗， 你拍极都拍唔到牛肉干咁大嚿钱噶嘛，系咪先？ 系啊，肯定啊。 唔系咯，哎呀，咁咧就唔得啦，呢条桥就推冧咗啦。点啊，号码1873， 麻烦，制造混乱咯。 如果你都有呢种经历啊，霸位经历同埋面对霸位朋友嘅经历，打嚟讲下啦，我哋都不厌其烦再提多你一次，可能你会好黑人憎嘅。 旁人说我总是好胜，还在说我很任性，笑我不知丑地跟你约定，恋上最坏本性，拿起勇气沉迷爱你，期望现实有转机，手牵手与你根本不怕死，沿路照顾呵护中你，盲目爱到不合理，越过几多公里，情或雨天恳请能铭记，你有那些需要，得我一个才清楚。谁说我疯癫？过程满足，不必知道结果。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深爱着你。命里从不退避，从来不顾忌，相信时日过去便有转机。能死心塌地，任我漂泊，为你生，为你死，仍是种福气。爱情都拍不到，所以不舍不弃。怎样好胜？谈论我决不动听。明日去或是留，留下重伤，伤疤来见证。我借故执本性，不必跪原来清醒。能与你疯癫，有时觉得伤心可以更多。在何时悲伤？成河仍是深爱着你，命里从不退避，从来不顾忌，相信时日过去便有转机，但求能死心塌地，任我漂泊，为你生，为你死，仍是种福气，别人通通不受够痛。 场危险决定，盲目的拼命，等你来日悔疚，被你救起。下沉同一天与地，让我今世为你生，为你死，仍是很凄美。没什么死不起，但求争一口气。 许正运啊，逆流成河嗱，电话号码18738啦，我哋睇下会唔会仲有呢一啲咧人肉爆位事件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嗯， 喂，咁啊，另外一单咧，其实可能各位车主咧，你都要小心啲啦，就系、是、因为而家好兴咧，就话用嗰啲叫做 keyless 啊，就因为咩叫 keyless 咧，即系冇锁匙啦。咁如果以前咧就好正路嗰啲有锁匙咧，就行到去嗰个车门嗰度攞条锁匙插入去个车门锁匙窿，铃铃铃咁啊，打开到车门。 系， 咁呢啲所谓传统嘅有锁匙， 大部分都冇锁匙。 而家越嚟越先进都冇。所谓冇锁匙咧，就其实你代咗嗰嚿咁样嘅遥控器咁嘅样咧，就嘟嘟系啦，咁你揿unlock 咁样嘅就咧已经开咗锁啦。 锁车亦都系咁样揿一揿就可以锁 啦。咁锁车甚至乎唔使揿添，你行埋去咧，佢有个掣咧，俾你好似咁样嘟咁样个掣咧，佢就开噶啦。 哦 ，OK， 系好方便嘅。嗰阵时我同阿田咧都会觉得呢个小科技系大方便， 系超劲方便啊！都话咯，即系总之你行埋去可以推开个对门，佢 系啊， 因为你嗰、那个离 远你可以解锁， 离远又得。 我唔用啦，我唔用嗰个嘅，我因为通常咧，我觉得危险嘅，因为即系我稳阵，我就通常咧行。就咁拉对门就已经开啦， 有阵时你喺停车场唔知架车泊咗喺边咧，你揿一揿嘟嘟嘟，佢话咗俾你知啊，嗰样嘢都好方便噶， 都系嘅，都系嘅，系啦，好啦，咁但系咧，佢话呢只叫做 keyless 嘅东西咧，佢话原来而家咧就有外国传媒做咗个测试咧，嗰、那个安全吓到人傻喎。佢话咧个标题直情系咁样话俾你听嘅，十秒就能偷走你架车， 吓、 系啦，佢唔系话咧佢咩摄条铁通落去咧，即系撬开你个车门嗰啲。佢系话咧，就系利用你呢一个 keyless 咧，呢一个电子锁嘅特性咧，佢话佢就会用一啲电子干扰嘅仪器，令到你嘅嗰个叫做防盗装置咧，或者佢个电子锁咧就失效，扰乱 咗佢。 系咯，佢话原来轻松松行到去就可以开到。 咁但系扰乱咗佢点样开咧？其实佢乱咗啦，你 入边有啲车系揿掣就开，未必人哋插车匙噶嘛，系嘛？ 唔系，系啊，系揿掣。咁但系问题都要嗰个系统噶嘛。 嗱，佢而家咧 嗰个 keyless 其实都系要同嗰、那个嗰个揿掣嗰个要对口噶。 唔系啦，佢嚟自一个外国传媒嘅车杂志咧，个名叫做 What Car 咁样一个名咧，有七款嘅呢一啲品牌，全部都系咧大牌子嚟噶，包括有Land Rover 啦，有 Audi 啦，有 BMW 啦，有奔驰啦，有福特啦，全部都系呢啲你听过晒啲名噶。咁咧佢就话大部分嘅品牌咧，甚至乎有几个系法国嘅牌子咧。佢話由偷車到開走咧，只係需要十秒。頭先佢講緊嗰架 Audi 嗰架RS 跑車 TT RS 跑車咧，佢話喺嗰個傳感器啟動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只需要十秒就得。咩叫傳感器？即係話你已經著咗所謂 lock 咗噶啦。 係， 佢話咧都仲係有效咧。佢話佢都仲係可以咁樣就偷咗。佢話咧佢個原理係點咧？嗱，佢都冇詳細解釋嘅。佢話咧嗰個 keyless 咧主要就透過無線電嘅信號同架車溝通。佢話啲偷車賊咧就係通過咧攝取信號嘅方式就可以開啟車門，甚至乎咧因為佢攞咗你啲信號咧，佢可以啟動埋你架車。 嗯， 因為佢已經係攞咗你嗰個信號喺度啊嘛。因為咧其實如果你用嗰啲keyless 咧，我而家都係咁樣，我袋住咗喺裏邊咧。 係， 咁你入到你架車度咧，你其實就撳一撳佢個掣，就所謂咩 button on、button start 咁樣，咁跟住你就開得噶咯。 嗯， 咁佢當然就係因為佢 sense 到你嗰個 車匙 喺度啦， 係更新嘅。 係啦，咁而家咧佢就用咗呢一個方法咧。就话啦，我会偷到你啲信号，令到个车以为个信号都入埋个车里边。 哦， 咁你咪变咗扰 乱佢个扰乱啊！ 系啊，佢话你而家变咗咪有咯咁样。咁佢话咧，嗱，你有张良计咧，就车厂咧马上就话啦，喂，咁我哋就唯有咁啦。当个 keyless 唔用嘅时候咧，就会进入呢一个咧，好似部电脑咁啊，睡眠模式。 哦， 即系等佢就冇信号发放出嚟， 系 佢冇信号发放咧， 就冇得俾你扰乱， 佢就冇得俾你偷，就冇得扰乱啦。咁但系喂，如果咁样斗落去咧，唔知边度赢噶嘛？ 好惊喎！ 你而家都有啲惊惊地，即系原来咧，你谂住个 keyless 好稳阵咧，如果佢有啲好高科技、好先进嗰啲咧，佢系咁样嚟偷车， 嗯， 真系突破晒以前嘅嗰啲传统，真系。 連嗰個你話偷車呢，以前呢我哋睇嗰啲香港嘅電影呢都要攞塊長嘅簡 車，而家唔使啦， 即係攞啲鐵線， 所以我聽完頭先呢個報告，我唯一覺得最可靠嘅防盜系統咩呢？ 咩呢？ 就係你架車個牌子本身平。我头先数过啦，都冇我嗰个牌子，冇我嗰个价钱，应该唔会偷我个价。 佢未，你又试嗰只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星期本港嘅情况系危险，令佢好担心，有人以自由正义为名进行大量违法行为，目无法纪，亦有人为咗达到摧毁法治嘅目的，大规模攻击法治机关。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形容，香港已經出現五勞七傷，需要復原，可能要非常漫長的時間。她促請大家放下歧見，安靜情緒，又反問是否忍心將香港推落去粉身碎骨的深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召開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不論是否消除恐懼、回復市民信心、讓經濟在外憂內患之下有復原機會，都要停止暴力。又說警隊非常努力維護秩序，執法是警隊使命，目的是維持香港法治，令香港繼續是安全的城市。對於記者追問關於警隊開槍懷疑令到有市民眼睛受傷等情況，林鄭月娥要求記者提問要基於事實。她說很多評論不是基於已經有的證據事實，圖片亦都有很多款。她又說對暴力衝突中受傷的每位人士她都非常心痛，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康復。被問到會否探望日前眼部受傷的少女，她說警方已經作出呼籲，希望對方能夠報案，讓警方查出真相，當在方便的時候，她很願意去探望這名少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召開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被問到她有沒有自主權撤回修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月娥說對於坊間各種訴求，她與各司局長已多次回應，或者社會未必完全接受和滿意，但政府已考慮各方面因素，例如部分訴求偏離法治，部分訴求與獨立法定機構調查警察重疊，至於警方在執法過程有偏差，目前有現行機制交監警會檢視，以往都曾經試過。林鄭月娥重申，警方是按最低武力指引處理近兩個月以來日益升級的嚴重暴力，希望大家繼續為香港社會出力。监警会前委员、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相信监警会要跟进警队在反修例事件的问题会有非常大困难。他说过往没有展示委任证的情况，涉及很小规模的行动，容易找出执法小队，但现时是大规模，警员身上并没有辨识又戴上头盔，相信很难找出涉事者。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警队高层容许前线违反通例，警员因为身份无法辨识而不受有效制约，对法治和警队公信力的破坏无可挽救。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晴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45点，跌479点，总成交金额45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5点，跌9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元，跌4.5元。 腾讯控股335.6跌4.4，友邦保险73.55跌2.1，汇丰控股57.9跌1.15，中国平安87跌8.5，港交所234.2跌5.6，建设银行5.65跌8仙，工商银行4.88跌1毫，领展房产基金86.85跌2.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47，瑞士法郎8.069，澳元5.304，加元5.923，新西兰元5.06，欧元8.78。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7，跌256。港金现价报14,180，比上日收市升1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6.24，卖出1,516.58。香港电台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嚟紧喺深水埗举办西九龙招聘会。 我知道，8月15日同16日喺西九龙中心举行啊嘛，有成40多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可能你会听过胆结石、肾结石呢类疾病，但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眼结石呢？原来眼结石都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由退化表皮细胞同埋分泌黏液结合堆积喺上下眼帘嘅结膜位置，形成白色或者系黄色火粒状嘅结石。过敏性结膜炎、沙眼、干眼症的患者、长期滴眼药水人士和长者都是眼结石的高危一族。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乱咁捽眼睛。佩戴隐形眼镜的人士要注意镜片的消毒和保养，定期检查眼睛。而要长时间身处在风沙飞扬环境的朋友呢，就要佩戴护目镜。这样做都可以帮助减少眼结石产生的机会。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例牌嚟到12:30咧，佢就会升多一度气温俾你叹下噶啦。而家已经去到33度啦， 升咗噶啦， 系啊，12:30升咗啦， 升咗噶啦， 系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嗱，我想问一下咧， 我唔答，无端端自己做衰人，我唔答，你问啦， 答啦。 好啦，我答， 捐血，大家捐咗啦， 系 之前 有捐过， 系啦， 系啦，做乜事？ 捐血有啲咩好处？ 有，我哋有拍宣传片噶， 系噶。对阿田嚟讲，唔系要呢啲答案啦。阿田嘅答案有咩好处？就系可以食饼啦，饮柯华田啦，同埋有人服侍你坐一阵冷气车啦，系呢啲咯。同埋有人帮你影相，同埋攞到个襟章仔啦。 嗰日人哋都对你好，重要系 非常好口。 唔系净系讲紧嗰一刻啊， 系啦， 嗰日啊， 冇错啦，应该就系咁啦。 捐血可以救。人 系啊，同埋对自己身体都会好啊嘛。我哋拍宣传片都有讲到噶。 你觉得捐血对你屋企人有啲咩有好处啊？ 对屋企有咩好处？可能可以做荣誉市民咯。譬如你一个礼拜捐10次，即系当然得啦。人哋有指定时间，可能捐到同你嗰个飞机嗰个人一样咧。 哇 ！VIP 入边， 可能佢以后可以直接入去捐血站咧。直接飲柯華田血都唔使捐， 你嚟咗就隨便坐隨便 可以直接食餅乾啦，唔使再捐。 因為你屋企有個密碼，但係即係曾志豪去捐血咧，跟住咧阿 Winnie 啦，佢兩個仔咧就入去飲食。 呢個就係桂花田嘅終極目標嚟嘅。 佢希望佢终于可以捐到有一日咧，就话喂，捐佢大事又嚟啦。 佢唔得捐噶嘛，佢 咪就 系 咯， 系谂紧阿华。 系啊，唔系佢啊嘛。 佢 应该 有着数， 日日都逼阿乐乐，不如你又捐啲啦，你同阿爸咧又捐啲啦，阿妈可以食饼啊咁样，系咪咁样？ 你就讲啲好简单，食嘢啊，饮嘢啊。 我哋就谂到呢度嘅啫噃。 你 仲谂到啲咩啊？ 即系郑河南啊，郑州嗱，佢哋咧都有捐血噶嘛，系咪？咁 佢哋嗰啲唔系捐血嘅，嗰啲叫献血添啊！有阵时有啲有钱添嘅。 点样有钱啊？即系话捐血会 有 钱回 赠收添嘅。即系如果系河南嗰啲咧， 系啊。 不过啲人唔合法嘅。 哦， 佢而家呢个合法嘅嘛，嗬。 系啊，佢都有红十字会喺度嘅。 佢哋唔系，同埋嗰啲名词咧，我哋当知多一点点咧，里边唔叫捐血嘅，叫献血嘅。 哦。 奉献、贡献咁解。 真系犀利，献血 系啊，叫贡献俾你，系啊，你都觉得争 啊， 吓献献血，系啊， 献血 系 啦， 贡献俾你真系， 献血系啦，咁献血咧，嗱，你话有啲暗砍嘅咧，即系唔系话红十字会嗰啲啦，咁佢就可能会话诶，我卖血俾你啦，叫做系咪啊？就唔系叫献血啦，系咪？ 以前嗰年代可能就会多啲咯， 换钱啦，咁样系咪啊？即系张活游嗰个年代系咪先啊？哇，咳啲血，喂，你冇咁咳啦，你冇咁咳啦， 唔使张活游啊，呢十年都有嘅，不过嗰啲总之系非法嘅啦，系 啦， 而家呢啲系合法嘅就冇嘢啦。咁点啊？点啊？ 你有冇谂过原来咧，你捐血？OK， 你捐血有一即系有你的名啦吓，黄耀祖、曾志豪、桂花田去捐血。 系 咁，原来咧，你喺捐血嘅时候可以直接帮到你个屋企人。如果吓你有屋企人咧喺个医院里面需要输血，而你有捐血嘅时候，嗰、那个输血嘅钱唔系输血嘅钱系唔使俾啊。 哦， 原来佢哋咁嘅。 真系还翻一包血俾你咁啊！ 即系 以血还血啊，仲 真 系 血还血、啊。 你因为我哋香港政府，即系我哋香港， 我哋公立医院就包埋噶啦嘛，冇同你咁计噶嘛。 即系冇逐 part 私家医院系咪会计噶咁？ 梗系计啦，私家医院咩都计噶嘛。 即系逐包血就同你计。 私家医院你又输血，你又嗰啲咩酒精棉嗰啲同你计啦，点会唔收你钱啫？傻嘅。 嗱，我唔知道有入个套餐里面啊，可能得计啦。 即 系个 意思，我哋讲得清楚啲。你入私家医院，你所有嘢都收钱噶嘛？咁、你入公立医院，佢就全部同你每日100蚊啊！你如果系香港永久居民，佢系咁计噶嘛？ 嗱、咁佢咧就话啦，因为咧大陆咧有个政策咧就系啦，规定当一个人咧吓参与呢个叫做捐血，捐血嘅时候咧，佢嗰个直系亲属咧需要用血嘅时候喺医院嗰度啊，咁、就可以咧去即系报销咧有关相关嘅嗰个血嘅收血嘅费用。 哇！即系免咗佢啊，等同于免查戒、免加一嘅感觉。 冇错， 原来系规定嚟嘅，一个政策嚟。 即系而且佢个原理咧，应该就系、是、因为你嗰边有人捐过血，咁所以咧你 捐过 啦， 系啦，你就 所以 你 用 捐血咗啦，咁样 啱嘅呢个字，佢哋即系奉献咗一啲血啊嘛，咁而家就家人咧都可以受保啦，咁样 系啦，即系佢哋就唔使再付费都可以得到呢个血液嘅服务啦， 因为佢个血都帮到其他人啊嘛，系咪啊？ 咁佢 系 咪个全即系我哋成日耐唔时就会听到咧，都要读一啲 嘅血库告急， 系啦，我哋香港会告急噶嘛，系咪佢哋比较少告急，所以可以咁样做咧？即系相对地嚟讲，我哋嗰啲好似更加值钱咧，因为个数量唔够啊嘛， 其实都唔系，其实咧系讲紧嗰个意义嘅咋，因为咧你谂下，你如果血库告急嘅话咧，你都要你如果入咗医院， 系 佢要输血都要输。如果唔需要嘅话咧，就即系冇咁样，唔会嘥咗包血噶嘛。咁佢就算血库告唔告急嘅话咧，如果你都要输血嘅话，佢而家只不过话俾你听，你之前要俾钱嘅，而家就唔使俾钱，系啦。 我中意呢个谂法， 佢帮你好似真系你呢边就收血，嗰边就放咗血，咁啊一个出一个入咯，咪收支平衡咯咁样。 同埋佢好啱咧，中国呢一个地方度实行呢一样嘢，因为有阵时咧。即咁讲都系嘅，我哋中国人啊，包括我自己啊， 私恩系忘报嘅， 系啦，有阵时同埋中意拗着数嘅， 系咁。 即如果你咧，你想即系推动多啲人去捐血嘅话， 啱 话俾即嗱，你其实呢个系最大嘅目标啊嘛，就是、多啲人去捐血就可以救到多啲嘅人。佢做出呢个嘅措施，中国咧系啱数，因为中国人就会觉得嗱，我做咗，可能我第日可以 好心要有好 报，系啦，即家族嘅谂法又好强啊嘛， 系 啱啊呢、這个。 你帮人又帮我啦，叫。做系咪？ 其实系噶， 有呢样嘢噶嘛。 唔系应该，如果用阿祖嗰个谂法咧，我哋以前咧，直情系会相信嗰、那个，唔系因果报应啊。你会觉得咧，话嗱，你捐咗血。 你唔好以为你做嗰啲好事呢即时睇唔到喎、 嗯。 原来睇到喎大家利是哇你屋企人啊剪指甲流血入去要输血嘅话呢佢马上就有血啦。嗱、嗯、我哋不嬲係讲到咁嘅啫。 都係因为我当日种下嘅因 係啦。 而家就可以有个果 啦。但係呢个对佢哋都唔够㗎嘛。因为头先本来我哋香港人都用呢个諗法嘅就话、是、你今日捐血听日可能其实救到嘅係你自己屋企人。都 OK 嘅。但係对大陆嚟讲呢就唔制啦。佢觉得呢仲要加多一句就係、是、你今日捐血听日你屋企人脚趾甲受伤入去输血唔使钱。 系咯， 佢就觉得咧要咁样嚟到呢个再直接啲先得。 哦，咁都系一件好事啊！ 再直接啲， 都系一件好事，因为其实佢哋唔使管噶嘛，真系系咪啱啊？ 同埋鼓励到多啲人去捐血， 系 啊， 咪所以你唯有一个分别咧、就是，就系香港就唔讲钱，因为我哋幸福啊，我哋幸运啊，我哋公立医疗嗰个体系咧包埋我哋呢度， 系 内地就阴功啦， 所以我哋咪成日 唔 够血咯，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嘅谂法咧？ 唔关事噶嘛， 唔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会血库告急啊，我哋要做好多嘅宣传去鼓励唔同嘅。朋友咧，即系做捐血啊、 哦， 对你自己好，对朋友好，但我哋成日都告急噶嘛。 唔系，因为咧， 即系你 嘅声， 因为我哋嘅诱因唔够高啊， 可能咯，即系冇咁关自己事啊，即系可能我哋嘅宣传口号可能会讲到啊，可能咧你捐咗嘅血，第日都系帮翻你自己咋，但系佢而家话明俾你知，你直情可以帮到你屋企人， 系免费，仲要系免费添啊， 系咪先？免费喎，嗱、這個，钱系另外一个原因、 哦。除非咁咯，以后香港捐血学佢咯，你喺嗰度捐个血咧，你就算入私家医院，如果你有大家利是需要輸血嘅，幫你免埋個包費用佢咯。 我唔知嘅，即可能有呢啲多啲嘅，即係都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點樣鼓勵到多啲香港嘅朋友都去捐血啊嘛。 係啦，嗱，而家佢呢個嗰、那個叫政策咧，好似一舉幾得咁啊嚇，又鼓勵到啲人去捐血，咁啊即係你受到要即係需要血嘅，咁你又可以唔使錢，因為你屋企人捐咗血啊嘛。而家咧點解會有呢個新聞走咗出嚟咧？咁就話咧，因為咧有個阿女咧就係連續捐咗九年血啦，佢係一個熱血青年嚟嘅，咁啊捐咗好多年啦咁。咁咧佢就话啦，而家咧佢就走咗去咧红十字会中心嗰度咧，就话希望可以因为佢之前佢屋企人佢妈妈入咗医院啊，咁就收咗佢一啲叫输血费啊。咁佢话 喂，佢想 claim 翻翻嚟，喂，佢又话唔收嘅咁样。 系啦系啦，就系咁咯，所以就出咗一个新闻咧，就系话喂，我捐咗九年血噶啦，点解我妈入嚟医院你要收我血钱啊？咁样，咁所以咧就成为一单新闻啊。咁跟住咧就工作人员话。唔系、哦，好似又唔见到咁、哦。 即系个记录未必有呢位嘅女女佢捐血嘅记录。 你点证明你两个系母女关 系？哦，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个细节都唔使讲噶啦，即系话俾你听咧，呢个政策唔系咁完善落实到去每一个范围咯。 系、哦、啊， 同埋对医院嚟讲咧，要收钱嘅项目咧，佢系唔会放翻俾你噶咯。 哦， 因为对个医院嚟讲，佢冇着数噶。 但可能如果呢个嘅政策行咗好多年嘅话咧，都可能第一单咁样嘅新闻出现，会唔会都可能真系手民之？ 佢系咪最近嘅啫嘛？可以咁样免费报销、哦，我之前都冇乜点听过。 冇听过有呢一样嘢。 即系冇讲话几时落实咗，不过有呢个政策咯。咁啊，呢个女仔咧就啱啱旧年咧，佢话佢屋企人咧就有关呢个叫做收咗佢血钱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喂唔系、哦，我连续捐咗九年血，咁你呢个政策我咪应该我阿妈唔使收钱啊？咁跟住佢话，咁你拎啲资料嚟证实下嗰个系咪你阿妈啦？咁、嗯、但系由于佢话佢系搬来搬去咧，即系佢话咁样咧就你未落实咗一个地址，咁我哋好难证实你系咁。即系喺一啲文件上面嘅， 所以其实点解咧？如果你讲得即系再深少少嘅话咧，点解香港永远捐血咧都唔会涉及有呢啲钱银利益瓜葛咧？佢、 嗯、 就系唔想咧令到呢件事咧就变得好似系功利化咗。嗱、 嗯， 你而家大陆呢个做法咧，表面上系好好啊，你话喂直接受惠、 啊。 但佢真係涉及錢啊嘛，佢直接涉及咧，你可以令到你本來嘅醫療費係減免咗。一涉及錢咧，其實你成個嗰個獻血捐血嗰個行動咧，佢就唔再咁單純啦。嗱，你用香港做比喻，頭先問得我哋嗰個玩法好好嘅。你捐極啊，你得到個着數就一包餅嘅啫，同埋一包嘢飲，同埋一個唔值錢嘅金章，係啦，讚揚， 係 無價噶嘛，係 無價嘅。 咁但係調翻轉就係你冇可能咧用呢個嚟換到錢咧，你就唔會市儈就話，你捐去做咩？你為錢啫嘛，你為咗有幾百蚊嗱。咁就複雜咗㗎喇，即係連捐血嗰個機構呢都唔想有呢啲瓜葛喺裏面。喂，你嚟捐血，你嚟捐血呢同錢冇關係。 所以呢個係義務囉。 我哋唔俾錢你，係啦，亦都唔會有任何瓜葛。但係你一去到大陸呢，佢已經唔係直接收錢，但你仍然係會 有嗰啲麻煩咪出嚟咯。 佢真係唔係直接收錢， 佢直接唔 係 收錢 嗰時，佢唔會收你錢。 但 係 對 俾啲服務你，但係原來你屋企人係啦，你去入去做任何醫療，你輸血嘅話就係 同埋你咧，如果你諗深一層咧，你捐血嗰下咧，你越嚟越市侩噶啦。因為當你咁樣捐嘅時候，就話我捐血，因為咧嗰度可以免費。然後你諗，我屋企人咧可能唔會去呢啲醫院咧，我俾低佢啲錢，咁我咪唔使捐。我做咩要我唔使悭呢啲钱，我唔使去捐噶啦。咁、就 睇个心系啦。 其实真系唔好噶，系啊。所以香港好难得嘅地方咧，就系佢仍然可以用一个冇任何价值，纯粹用道德感染就话，喂，你可以帮到人噶，唔系净系帮到你自己，系啦，真系救到佢嘅，同钱系无关嘅，全部唔提钱字，系救人，救人系无价嘅。咁大家咧就永远都唔会喺度度呢啲咁嘅计算利益咯。所以唔系话大陆呢啲一定好差嘅，不过呢啲争拗咪嚟咯。点证明系咪你阿妈？喂，梗系要证明啦，哥，你话唔使钱 都要证明， 系啊， 好繁复噶啦，就 系啊。咁所以嗰个女仔咧就攞咗好一大扎嘢嚟证明咯。咁跟住先至证明到，后来经过高层嘅处理啦、睇啦，咁跟住先话哦好啦，咁原来你真系证实你系佢同母女关 系， 先俾翻钱佢咯。 同埋之前点解话复杂咧？河南嗰阵时咧有一轮佢哋成日都系有卖血嗰啲情况咧，系因为佢哋有个观念就觉得，喂呢啲唔系免费噶嘛，你譬如你呢度可以换到一袋血嘅钱，佢就会谂啦，喂呢度就话救我个屋企人输唔使钱，呢度现兜兜俾500蚊我，咁你拣啦。嗰度用錢嚟吸引，我呢度現兜兜500俾我。其實所以點解呢個缺口真係唔鬆得咧？係真係好容易就會一去到錢咧，你就會混亂。到時你就揀噶啦，我捐俾桂花田抵啲，佢俾5000蚊我，捐俾阿祖。佢好似俾500蚊 coupon 我啫，喂，咁我 揀人嚟捐啊！ 我揀啊！我下次我捐俾桂花田啊！真係，所以係國情比較複雜。我哋如果仲有一分嘅單純咧，我哋應該珍惜自己。为个包饼干而捐血啦， 好 啊， 都仲系好事嚟噶。 捐一次血救三个人呢个紧要 啊 嘛。 系啊，记住啦，真系。 咁多可以做啊。 系啊，呢排如果你精神够好，身体够好，捐血救人。 啱。 听收音机，伟大的穿梭机，在某刻写入云层，无非为我在宣。 好啊，有 DJ 2084啊。 呢几年咧，越嚟越多咧，就话大家可能对于唔同嘅食物啊有敏感啊呢一啲嘅字眼咧，以前我哋真系比较少会听到噶嘛，系咪？但系而家咧就有一单咁样嘅新闻出现咗嘅，有一对嘅情侣， 系 因为系一位英国嘅女仔嚟嘅，佢对果仁咧系有严重嘅过敏嘅，但系佢咧就要搭飞机，咁你谂下啦，果仁。喺架飛機度，嗰啲飛機餐又好啊，可能你坐低咗，佢會俾包 nuts 你啊，嗰啲咧，成日都會出現噶嘛，咁樣。所以咧，佢仲有個特別嘅要求嘅啦，淨係呢個要求咧，其實都引嚟咗幾大嘅討論。 即係花生走花生？ 唔係， 佢唔係 要自己走花生， 係 佢要全班機走花生。 哦，但係唔係嘅，有原因㗎，因為佢哋有啲真係連聞到陣味都出事㗎， 就係 堅㗎，堅㗎，真係唔係喺度扮嘢㗎。係 啦，所以呢個第一個討論咧，其實就唔係好成立嘅，即係大家都會了解就係我可能有啲人真係會係超級敏感嘅，咁所以咧佢就有兩樣嘢咧，佢話佢之前搭飛機咧，唔同嘅航空公司咧都會幫佢咁做嘅，就係會喺個廣播上面做一个呼吁，即系平时未有会有广播，可能就会叫你哋啊救生衣喺边度啊，各样嘢啊。但系咧，佢就话咧系会做帮佢做多一个特别嘅广播，就系话希望亦都要提醒啊，就系喺飞机上面嘅乘客咧，就唔好喺机上面食花生，真系唔好食花生，系啦。系啦，咁亦都避免咧喺飛機上面咧就提供含有花生嘅一啲嘅餐點咁樣啦。而喺佢搭呢架嘅航空公司嘅時候咧，香港都有嘅。咁啊呢個咧就是一個廉價航空嚟嘅。咁啊通常都來往一啲亞洲區域嘅一個廉價航空公司啦。咁樣佢咧之前係提供咗醫生紙，就證明咗其實我係適合搭飛機嘅。只不過我自己本身 有好大嘅敏感。 係啦，佢對於花生咁可唔可以咁樣做啊？咁樣咁佢就話咧搭呢架航空公司。第一程的飛機咧係冇問題，幫佢做咗呢樣嘢，亦都同做咗呼籲啦，叫大家唔好食花生啦。佢哋都冇派到花生，咁本身廉價航空其實 都 冇免費嘢俾你派噶 啦， 咁樣佢做咗呼籲嘅。但係咧，到佢搭第二程飛機咧，就準備喺呢個菲律賓上機，去到呢個印尼嘅巴里嗰陣時咧，航空公司要求佢做多一樣嘢，要佢簽一個免責聲明。 哇！免责边样先？ 系啦，就话免责要求签署。 因为如果有人投诉嘅， 即系如果大家嚟事，佢出咗事，咁佢就唔使负责任，佢就要做 你出事唔关我事啊。 系啦，要签呢个免责声明，咁样咧仲话唔可以好似上一次你搭飞机咁样咧。帮你做一个咁样嘅公开广播，就提醒咧全架飞机嘅朋友咧，就唔可以食花生咁样，就系咁样，跟住就变咗另外一即系大家个讨论点咧就改变咗啦。即系开头大家都可能对于食物过敏啊，系咪最了解啊？即系都仲有个问号嘅，因为你一个人成架飞机嘅人都唔可以食花生，系咪有啲唔公平啊？咁大家开始慢慢就了解，其实有啲嘅朋友有埋医生证明噶，系咪？佢哋嗰样嘢对佢真系可能会好敏感噶，死得人噶。 真系会 有啲啷里乘客会唔会话喂咁咪哇？我连食嗰根全嗰个叫做零食花生 都冇得食咁样， 冇咁航空公司会唔会转第二样嘢先？ 嗱，唔知呢个有冇讲到，但其实佢搭飞机之前咧，已经同呢间嘅航空公司咧讲得好清楚噶啦。咁后屘咧，佢就话喺度飞机上面咧要佢签呢个免责声明啦。咁佢就即已经系好犹豫噶啦。但佢哋就决定啦，咁你都起码帮我安排到一个喺飞机后方嘅位置度咧。咁我有位坐，可能远离群众多啲，可能都会好啲咁样啦。但后屘咧，最终咧都系扰攘咗喺班机度咧。30分钟啊，班机有 delay 啊，各样嘢咁样，佢哋两个咧最终系要被航空公司要求落机啊，唔可以搭呢一班嘅飞机。咁当然啦，后屘咧就仲有好多唔同嘅后着啦，好多唔同嘅讨论啦，又喺度拗啊。飞机航空公司就话，我哋已经好尽量去保障佢哋噶啦。咁而家咧仲喺度拗紧件事咯。 所以我成日有一个梦想咧，就系可以有唔同嘅专列嘅航机啊。譬如话咧呢一班咧就全部都系亲子嘅航机。 親子啦，都仲有得 sell 嘅。呢一班咧就專門可能真係咧，你話有啲花生敏感症嘅朋友就專門搭某一班咧。 但係嗰班機好難咯喎，咁。 唔係啊，真係其實你遲早都儲到呢一批人㗎，即係不過呢個一個幻想咧，一個夢想。咁你咪冇拗叫咯。不過如果唔得嘅話，咁大家都要彼此生活，都要彼此包容㗎啦。聽日再見啦喎。 好，拜拜。